靠近广东沿岸。今朝早本港的风力正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中午前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苗柏会在今晚半夜前后在香港100公里的范围之内登陆。受苗柏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骤雨将会增多，今日稍后雨势颇大，风势亦都会继续加强。由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今晚雨势颇大，初时吹清劲的偏东风，渐转吹偏北风，风势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同埋会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8点，跌咗91点，成交金额19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2点，升咗14点。跟住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74元，跌了3.4；长城汽车9.89升8.1；中国平安52.8，啱啱转咗最新系报52.85，系升了8。中国恒大16.88升2.4；吉利汽车15.52升4仙；万科企业21.85升了6.5；招商银行22.7跌了1；汇控68.95升3.5；瑞星科技97.8是跌了7。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7，英镑9.94，瑞士法郎8.047，澳元5.872，加元5.799，新西兰元5.621，欧元8.73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89。日经平均指数报19,922点，跌咗90点。港金报11,8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7.31美元，卖出1,2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本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都是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同埋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是分别挤塞噶。去伟业街嘅龙尾就已经去到常怡道，去观塘道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黄竹坑道寿山村道深水湾、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红磡绕道都会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受伤的程度都可以减到最低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爸爸，终于轮到你啦！ 我是风 show 快活人的曾志豪啊！我最记得就是爸爸呢嗌我起身翻学的情况，他一手就会揭开张棉被，一手就将我拉落嚟噶啦。嚟到今时今日，他仲系嗌我起身嘅，不过变咗用电话咯。阿仔快啲起身翻工，爸爸你放心啦，我已经醒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桂花田校长早晨， 啊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诶嚟佢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哦，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诶得啦，我话俾你听啦，佢今年三岁，系咪同佢高度都睇得出咧？ 啊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啊校长啊，我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是有膀胱的，我还知道金鱼没有膀胱是浮不起的。 蛤、啊、阿仔你怎么知道 的？因为我听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的节目。 喂 H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打到嚟啦！打到嚟啦！打到嚟啦！早晨，桂花田都系黄耀祖 嘅， 系啊系啊！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真系好似打到嚟咁啊！ 系啊，我哋又嚟要转身做风球快活人啦！系啊，而家系一号戒备信号，嗰条 T back 一号出咗嚟啦， 系啦 ，T 一就出咗啦。究竟 T 三咧，头先就讲到啊，三号嘅风球咧，有机会会喺今日嘅朝头早十点到到十二点考虑悬挂噶吓。 系啊，喂，我想话咧，我做咗即系咁。来我哋呢啲打风间嗰啲信息发布嗰啲咁样嘅即系节目咧，我终于啊今朝早第一次受惠啊！ 点解咧？ 所谓受惠咧，即系我仔本来咧要翻佢晏昼咁啊，佢翻 N 班嗰啲啦。咁啊，今朝我起身嘅时候咧九点零啦，咁跟住咧我老婆佢今朝又出去翻工啦，突然间佢打俾我，跟住话啊咩事啊老婆咁样，佢话阿仔晏昼唔使翻学。 哦， 我话点解？我话你唔通又谂住同佢请假咁样？佢话唔系啊，天文台话咧会有三号风球啊，稍后咧即系咪讲咗唔知九点定几点开？十点定几十二点开始会有啊嘛？ 系啊， 跟住佢就话即系晏昼咧正常就应该幼稚嗰啲都唔使翻嘅。 系啊，但系咧呢个其实咧七点已经出咗噶啦，呢个宣布我想讲你哋两公婆。 咁唔睇就系唔睇噶啦，你明唔明？系啊，冇留意就冇留意，冇意识就冇意识噶。 我第一次感受到即系嗰啲家长话咩叫做如果可以提早 系 俾佢做好准。准备嘅话咧，就唔会咁舐气嘅嗰样嘢咯。 咁今次几好啊，提早几多几清楚啊，唔会等大家即系都已经落咗楼，跟住先至论论进进噶嘛。 因为咧，即系嗱，你又有工人姐姐可以叫睇住个细路，诶，两公婆翻工啊，叫做咁。但系有啲唔系噶嘛，系咪？有啲系 咗， 即系可能啲阿婆婆公公，总之任何人带住啦，咁就会嗰、那个程序会乱咗啦。 会噶，会噶。 所以点解成日话啲学，因为即系翻工嗰啲大人咧就好容易搞掂，因为佢八号先风球先唔使翻。但系啲细蚊仔咧，有时咁小学点啊？小学系咪三号风球都唔使翻学？有啲人唔系咁样噶嘛。 系啊，其实嗰下翻学事少啊，即系凑佢嗰下事大。 系 系啊， 尤其是跨区嗰啲咧，即系有阵时你已经出咗门口嘅话咧，一嚟一回可能真系几个钟头噶。 系啊， 早啲咧去宣布咧，大家就冇咁论尽咯。但我估咧嚟紧咧，究竟天气嘅情况系咪似预期定不似预期？大家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同埋我见到我哋啲即系同事咧，行政上面咧系已经啊，即系速。世代化啦， 做好多准备啦。 头先我哋啲即系编导啊、监制嗰啲，已经第一时间咧问更表咁样咧，你要唔要车？ 你要唔要车？系嗱，点解要所谓要唔要车咧？即系话如果话即系听日有暴风球嘅话咧，即系惊啊嘛。 系 咁样安排定咧？嗱，跟住奇景就出现咗啦。 点解咧？ 其实只不过系问下啲同事，即系你要唔要车啦？ 系啦， 又冇强迫嘅， 好好细心嘅。我哋啲同事， 嗰个车又唔收钱嘅，又唔系 Uber 嚟嘅。跟住我哋见到有个女主持咧，翻嚟覆去，要唔要车好咧？哎呀，唔要啦，真系唔要啊嘛。哎呀，冇啦，要啦要啦要啦，哎呀，见到个样咁为难啊咁样。 但我想讲你睇到一半嘅啫，你翻到嚟之前，其实佢已经喺度思考方程式，谂得非常之透彻噶啦。 即系要定唔要啫？ 系啊， 系啦，你系咪谂多咗啊？ 系咯，系啊，边个投入下你嗰个境界？ 系咯，要唔要？人哋问，哦，我知啦，佢听到问咧。要唔要车啊？我车，要唔要车？大庭广众问我要唔要车？唔车啦，真系唔车，好耐冇车咯。 系啦系啦，同埋问你要唔要接你，你明唔明啊？嗰真系好难接受一下子吓，点解我咁巴闭可以人接嘅咧？咁样 我好耐冇享受过呢种特宠嘅待遇。 系啊， 但我觉得你觉得车嗰下咧，你刺激啲啫。哇，去到最后呢个女主持都系忍唔住咧，放低咗个矜持啊， 系 车啦， 都系要 车啦，咁耐冇车过， 好似买老虎鱼啊！ 两个字有着数嘛，佢梗系唔会走得甩噶啦。 关咩事啊？安全啦。 咁呢个当然啦。 你因为有着数。我突然间想谂一个问题，你知讲紧咩叫车个？ 咩啊？ 咩车啊？ 你知咩叫车一次个？ 唔知我。 嗱，我都话你唔会明噶，你明唔明噶？ 系嗰啲 打 哇 哦 哇大佬哇，唉，原来讲咗咁耐，你陪我笑咗咁耐，原来你唔知我讲咩噶？ 乜有咁嘅名词嘅咩？ 八十年代第一代老泥妹过咗气啦，已经 过气老泥王啊！ 暂时仲系天晴。 此刻相见仿佛触电，与你隔别后数年，于知己婚礼盛宴，就巧碰到如看剧上演，当天的你今天出现。自熟念但不安的友善，又挂意闲聊后不知所措，两双手也再次。大雨洒过后晴天，是路深空我自在空篇，从上次吵架后八周不睬不见，彼此关系急速搁浅，若那天故事重演，让怒火依稀沉淀，共你也许有幸较早以前已组织婚礼情宴。似同回味昨天，可惜经过光阴洗炼，各自有自己的新发现，两心知完场后终须分散，也许不再遇见。大雨洒过后晴天，是路深空我自在空篇，从上次吵架不睬不见，彼此关系急速搁浅，若那天故事重演，让怒火依稀沉淀，共你也许有幸较早以前已组织婚礼盛那天。 爸爸，终于轮到你啦！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同爸爸最深刻的记忆就梗系两仔爷一起吃完饭坐低饮翻杯啦，跟住我哋两个就会乜嘢都讲噶啦。我啊讲下我的工作，佢又会讲下佢以前的事，当然仲有我爸爸好似男版肥姐一样好清脆的笑声啦，简简单单咁就最开心啦。老豆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阿祖， 点啊？ 我都系嗰句啫。即系有啲嘢咧，就好可惜，咪后嗰啲不能够讲出嚟， 都系嗰句咪后即系精彩无伦啊！ 系咯，唔系，但系今次我哋系出于保护佢嘅元素， 系、 okay, 如果唔系大件事啊！ 我认同， 你请我哋食饭啦， 我哋讲出嚟啊，咪我哋 系咯，讲出嚟都吓死你啊！真系，唔系嗱，但系跟住呢单新闻咧，你试下用头先嗰个逻辑去理解嘅话咧。都讲得通㗎。 咩啊？ 有乜理由会有咁多嘅啫？ 嗯， 咁多咩？咁多钱？ 保持清洁咪得囉。 哦， 食剩啲嘢执起咪得囉。有乜理由会咁多嘅啫？你嗌佢咪走囉。 係啊，根本就肯做就係可以做到㗎。係 啦。 啱啱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会囉。沙滩唔会咁多垃圾啦。 係啦，沙滩唔多垃圾，小事啊。 係 啦。沙滩如果有老鼠就好驚啊。 係啦。 喂，沙滩老鼠都小事喎。 沙滩老鼠都唔小事㗎其实。但係我讲緊话。 警讯成日报 警讯捉到佢㗎嘛。 咁 但 係 捉到啲啦。而家讲嗰啲係接接接嗰啲喎。 全香港呢唔同嘅地区呢嗰个鼠患情况呢好似有一个失控嘅情况啊，即系净系靠嗰两位嘅立法会嘅议员啦，阿鼠何乜同埋阿 张大妈公仔啦，唔系佢哋好好心噶， 系啦， 研究埋咧外国咧防治鼠患咧嘅用花猫队嘅例子出嚟嘅。 你记唔记得我有一次都系讲啊，喺美国嗰、个叫做纽约咧，咪又系鼠患好严重嘅，跟住点样啊？系啦， 咁我哋如果嚟到呢一格咧，我哋暂时可以开心一下。 点咩？ 我哋同 New York 睇齐， 系啦， 有啲嘢真系。唔想咁样睇齐嘅，又真系。 即系我哋可以话咧，香港不愧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你乱讲，我哋同纽约一样。 纽约 有嘅，我哋都有。 而家受到鼠患严重啦。今日咧，有份免费报章个标题咧，我唔知佢咁样咧，你觉得算唔算系即系如实报道啊？ 系， 定系你会觉得话冇咁夸嘛？佢系咁样讲嘅。 系 公屋、唐楼四围走， 嗯， 全港鼠患大失控 啊！ 净系针对嗰两范嘅啫。公屋唐楼喎，私楼冇 喎，但系佢睇翻 冇啊， 佢睇翻啲相咧，佢入边嘅内文咧，亦都有讲到咧，即系不论系游乐场啊，又或者系 游乐场啊， 系啊，咁佢哋都要游乐噶， 就系即系老鼠都想上滑梯嘅， 系啦， 咁佢都要鸟语花香下嘅， 系啊，第一佢咧，佢列举边几个重灾区咧，譬如佢举例咧，话西环啦、屯门啦、长沙环啦。佢话咧都见到噶嗱，分别咧，譬如话好有一个咧就系、西环嘅区议员，中西区嘅，佢就话。最严重嘅时候喺街度见到二三十只老鼠， 哇！列队人佢哋 移民，佢哋 喺街度，仲要系点样咧？系光天化日啊，日光日白都见到一只喺个坑渠度爬紧上嚟， 真系无法无天啊！ 你系港岛区嘅代表，可唔可以讲下你所见所闻啊？ 嗱，我就唔系住紧西环嘅，但系有阵时夜晚黑咧喺上环区嗰边咧，其实都见到唔少佢哋都真系 兄弟， 系啦，成、 啊、 班朋友咁样一齐嚟啦，咁样都见到有嘅真系。 好啦，请问你嗰条屈地街游乐场附近有冇经过过？ 冇， 系因为佢。头先就系阿祖所讲啦，游乐场佢就话喺夜晚屈地街游乐场有好多老鼠， 嗯， 但系仲要系即系夜晚佢点样会见到咧？佢系见到老鼠眼 哦， 光 发光啊，真系闪闪发光啊！ 即系你，我觉得呢个形象咧，真系拍戏自觉咁样啊， 好似啲电影咁啊，啲老鼠走出嚟动我个世界啦。 因为 我哋毁灭地球， 佢话咧嗱，夜晚正常黑咪掹咧，你冇咁容易睇到佢噶嘛。个区议员咧，佢就话。夜晚咧喺屈地街游乐场话讲鬼故 嘅，系系你 佢话见到好多咧老鼠只眼咧反映出嚟嘅光，哇！ 呢个仲唔系 好 片， 好凶狠嘅。 你谂下，即系话你离远啊，即系其实净系见到两点光嗰度咧闪下闪下嘅啫，分分钟你嚟到先听到接一声就走咗噶啦。 系啊， 屈地街游乐场啊，于是乎咧佢话咧即系顺住条水渠咧爬上去咧，都有好多个石塘咀街市捉到嗰啲老鼠咧。 可以话系即系全区街市总和三分一，你话你有几咁得人惊？ 但你呢个例子，我话俾你知，唔系最得人惊。好，跟住讲到下一个区啊，去到屯门区啊，有一位嘅陈太啊，陈太咧就话咧，佢就住喺屯门嘅安定村嘅低层嘅，有相为证噶， 一啲都唔安定。 试过有一次咧，喺黄昏时间喺屋企入边度煮饭，喺个窗口度跳咗只老鼠入嚟，成只手掌咁长，吓咗一大跳啊！所以而家咧有相影到噶，佢要喺自己自己嘅屋企度咧，加翻一啲嘅木板咧，希望嗰啲老鼠咧唔会喺个窗度跳入屋。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谂下啦， 入 嗱你喺街去游乐场玩都件事啊，佢入屋，咁 同 曱 甴一样， 佢唔止喺个铁闸添啊，佢窗口都 系啊。所以咧， 又好似啊，早上你拍，我倚住天台，点解会有曱甴？ 系啦， 因为拍咗上去上面， 死我！ 你洗身洗都装翻个即系木板啊！ 加翻个咧养猫嗰啲猫砂嗰啲咧， 真系可能要， 可能都真系需要，大家都要咁做啊！可能 咁，莫非又会有防鼠网？ 系， 即系我哋有防沙网啦， 防蚊网啦， 蚊网啦，猫网啦，而家连防鼠网都出埋。 防鼠网系咪真有用先？因为咧，仲问到一啲咧，当地嘅工联会嘅朋友啊，佢哋话咧，佢哋个感觉啊吓，觉得咧啲老鼠好似唔怕人咁噶，就算系天光又会行出嚟啦。 你谂下佢 养 到咁大只，佢都喺度一段历史噶啦。 系啊，就算行喺你身边咧，即系好似嗱，你有人行啊吓，我系老鼠，我都要我有我嘅生活嘅咁样啊。 我唔踩你，我唔咬你，你唔好踩我啊。 系啊，头先敬文啦，我哋即系一翻到嚟喺度睇啲报纸咧，佢都有讲，佢都话喂唔系啊，佢都有见过啊，两只老鼠光天 咩？佢话佢一家大细啊嘛，嗰、那个 系啊，有两个直情喺度开心紧添啊。 哦， 即系喺条街度啊，一个揿住一个，两个喺度。两只老鼠喺度开心紧啊！ 而家呢个时候你喺度喵一声咧，佢会唔会又无能噶啦？ 咁咪好咯，咁咪吓佢咯， 系咯，等下吓 佢哋好聪明，佢攞只眼反光咁样望一望你啊，你扮啊你咁样， 系啊，如果玩啊天过嚟， 一只佢系咪先？ 一只加得你好，嗱好啦， 加得你好， 大家有心理准备接受更恐怖嘅鼠患未？ 仲有得再恐怖啲，跳入屋都仲唔够恐怖啊？ 游乐场恐怖啦，跳入屋恐怖啦， 哦， 再进一步， 同埋同你一齐冲凉啊， 摆口 冲凉小事。 自己跳落去浸走， 一齐瞓觉。 哇，你真系好惊啊！即系跳入张床，咁点啊？ 头先好似有个女主持大言不惭话有啲咩危机啊，一脚掹开佢都冇事。 佢系动物畜生嚟噶嘛？ 嗰个唔系畜生啊， 系嗰个都系畜生。 接受到啦嘛？ 唔系啊，接受唔到啊？点啊？ 接受到要讲咯。 咩事啊？ 佢话喺长沙湾啦， 长沙湾 即系试过有个街坊。佢就话咧，即系应该系睇下系咪唐楼先，我都唔系啊，公屋嚟噶， 系 呢个系幸福村嘅公屋，嗰条村真系好幸福，因为连 老 鼠 都 同 你 人畜无碍。 点啊点啊！ 佢话咧，大概系呢个过年前十日啦，凌晨两点几，你都睇到打到个冷震。嗱，首先咧，佢话佢听到屋企个米袋喺度响紧， 真系会捐入米缸噶， 系啦米袋，咁然后 即系老鼠爱大米， 系啊。佢话俾老鼠仔咬穿咗啦，咁啊以为都算啦，你要食你嘅米，点知 都仲算？ 佢话 唔系 call 你把后 我自己喺度问米咁， 佢话 喺度喐嚟喐去。 第二晚嗱，大家有啲心理准备。第二晚佢瞓下觉嘅时候，突然间好似听紧 Give Me Five 嗰啲鬼故咁样，睡梦中 系 有条老鼠咪发咗自己一下。嗱，咁可能觉得 系鬼故嚟 梦啦，鬼故嚟啦，佢真系谂紧听鬼故啊嘛。咁佢第一时间梗系擘大眼就冇事㗎啦。 係啊。 擘大眼真係冇事啊。有隻老鼠喺佢枕头度行佢床尾。 点解 去到咁样啦大佬上埋床啊。 即係佢其实头先拦过佢一下啦，因为佢条尾好长咁发咗佢啦。 係、啊。 你又再擘大眼咩事， 佢一擘大眼啊，有隻老鼠啊，又床头行到床尾啊，真係床头打交床尾和啊大佬啊。 唔系，即系话嗰只老鼠其实即系等于咧喺窗爬入去里面嗰只咯。 唔知去边度嚟啦？ 你入光入白，你入光 系同一只啦。 唔会系啦， 唔系同一只嘅话，咪仲惊？ 唔系你讲紧话咬米袋嗰个 系啦，咬米袋嗰只， 真系唔止噶。咁于是乎咧，哇，买即系谂到咩？春节嗰阵时咬米袋， 好恐怖啊！ 佢话第二朝早咧，佢就攞呢老鼠胶去伏击佢，咁啊以为一了百了啦。点知 中尾完啊， 就好似拍大白鲨咁样啦，仲记唔记得第二集里边啊？以为捉到一条细嘅， 报复系啦， 其实一条大嘅， 系啦系啦。 佢话咧，佢用老鼠胶咧捉到一只之后咧，以为学精咗，以为冇事啦， 点 知咧上个月咧又咬米袋，今次咧大只咗好多， 捉嚟捉去都捉唔到， 食得好饱。 系啊，佢话究竟系咪屋咧，佢都唔知啊。 哇！ 即系话起码有两只以上非法集会噶啦，佢已经系属于。 咁点住啊？讲真，即系首先嗱，卫生嘅问题啦，同埋你即系自己担惊受怕喎。 喂，真系卫生嘅问题，因为咧话咧纽约咧，我咪之前咪鼠患好犀利嘅，曾几何时咧，佢话已经有一个市民咧，因为咧老鼠因为感染咗老鼠传染嘅疾病而过身噶。 我最后仲见到一个简直终极恐怖。 喂呀， 仲有都恐怖添。 喺个洗手盘嗰度 做咩啊？ 洗手盘嗰度， 佢游水啊？ 有一斗嘅老鼠仔，点解会咁样啊？系啊， 应该系 系浸走嗰啲老鼠仔嚟噶，喺个洗手盘嗰度 有水为证， 有水为证添啊！ 喂嗱，所以咧，其实下一步咧，唔系净系叫大家震惊。而系话咁点对付呢？因为据讲老鼠药、老鼠胶传统嗰啲唔系好嘅，训练流浪猫呢，其实亦都系远水不能够近火。首先 有惊佢唔食嗰啲老鼠药。 知道我哋分布喺各区嘅听众，你哋嗰区嘅鼠患系点样呢？都不妨同我哋喺网上分享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喺中午前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热带风暴苗柏会喺今晚半夜前后喺香港100公里范围之内登陆。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去年11月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抢去时任发展局副局长马少祥台上的文件，被票控一项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之下的藐视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处理，梁国雄由律师代表出庭。梁国雄和一批声援人士在法院之外抗议，他说由于他同时要到区域法院出席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审讯，不能够亲自在东区裁判法院出庭。英国首相文翠珊完成内阁改组，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祁达文出任原空接近一年的首席大臣。去年文翠珊上台之后，被去职的前司法大臣高文浩获得重召入阁，出任环境大臣。保守党下议院领袖李达德出任司法大臣，原本担任环境大臣的利雅华就改任下议院领袖。财商夏文达、外商约翰逊、内政大臣卢尔廷、脱欧事务大臣戴德伟、国防大臣房英伦等职位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透过社交媒体批评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指科米泄露的资料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广泛，又说科米做出懦弱的非法行为。科米日前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他说担心和特朗普的对话日后会被对方扭曲之后再发布，因此将每一次对话的内容记录在备忘录。另一方面，被指和俄罗斯官员接触的司法部长蔡新斯接受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邀请，在星期二前往国会山庄作证。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十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约230公里，即是北纬 20.5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靠近广东沿岸。今朝早本港的风力正逐渐增强，天文台会今日中午前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苗柏会在今晚半夜前后在香港100公里范围之内登陆。 受苗柏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骤雨会增多，今日稍后雨势颇大，风势亦都会继续增强。由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今晚雨势颇大，初时是吹清劲的偏东风，渐转吹偏北风，风势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同埋会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9点，跌咗112点，成交金额28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系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2点，跌咗2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3.6，系跌咗3.8；长城汽车10.16，升1.8元。中国平安52.7，系升咗6.5；中国恒大16.7，升6仙；吉利汽车15.18，系跌咗3毫；盈富基金26.25，跌0.5；招商银行22.9，升1毫；汇控68.85，升2.5；万科企业21.6，系升咗4毫。中国移动83.85，跌咗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0.3，瑞士法郎0.969，澳元0.753，加元1.344，新西兰元0.7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19,941点，跌咗71点。港金报11,8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64美元，卖出1,26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常怡道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啦，伟业街啦，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油塘落伟业街的支路都是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黎维格、欣平屯门、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爸爸，终于轮到你了。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同阿爸最感人嘅一刻啊，就係、是、佢无端端话俾我知，我今日呢会买飞睇你套戏㗎啦，我自己入场睇得㗎啦，你唔使照顾我㗎啦。 但后来佢睇咗一阵，发现乜套戏讲国语嘅，原来佢入错场睇咗第二套戏。呢件事都应该最感人啦啩。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二十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 香港回归二十年，中港两地在经济、生活、文化等各方面迅速融合，亦因此产生摩擦和纷争。中港两地交往越见频密，同时矛盾亦越见激烈。 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年。在中港融合的主旋律下，香港和香港人都不停寻找自己的定位。铿锵集为大家报道两个七十和八十后香港人的个案。 铿锵集六点钟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紧张啊！哎， 好啦， 讲得啦 ，OK， 好啦， 你讲啊。 我哋要正式宣布咧，而家咧廿九度气温， 我仲未转。 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6%，系啦。 风暴嘅消息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当然要。 即将会转去咧，就系 更高温啦，系啦。天气嘅嘢嗱，听得明，听唔明嘅唔关我哋事。 嗯 ，OK。 10:40:24，暂时都仲系只能够话俾你听，廿九度气温， 系啦， 相对湿度46%。 嗯，好啦， 佢都系去风头火势啦。 火势我真系风球火势， 听得出，系啊， 系啊，系啦，我哋俾多七秒时间佢好唔好？ 好啦，做咩啫？好傻咁啊！啲人话你两个做咩咧？三个喺度， 你哋三个根本就喺度抌波钟咯。 唔系啊，我哋冇啊。 冇办法啦， 10:41:02， 暂时都系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6%。 系啦， 讲啦，讲啦。 好啦，风头火势系啦，啊，今日最即系因为个天气嘅问题咧，哦，原来咧都令到呢位啊新手嘅家长啊，即系唔系新手家长，啱啊，因为咧阿仔啱啱翻学啊嘛，所以咧都系成为一个家长啦，要处理咧阿仔究竟啊今日使唔使翻学嘅资讯都好紧要啊，系啦，你收到最新嘅资讯就系下昼班唔使翻学幼稚园啊，同埋其他嘅都系唔使翻学嘅，咁啊呢位爸爸究竟有啲咩感觉咧？嚟紧你觉得将会有啲咩嘅事件，你都要同大家去宣布下嘅咧？ 唔使抌啦， 我哋有证。系终于感受到系教育局宣布嘅嘢， 唔使抌啦，快啲啦， 曾志豪。 我猛佢叫佢唔好抌，其实系想将个波抌嚟我嗰度，由我嚟宣布几咁威啊！哎呀，但系而家已经系10:42啦，暂时都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6%，明啊明，唔明就算啦吓。有啲资讯咧系真系好紧要噶，譬如话咧，即系嗰啲叫做内幕资讯啊，偷听嗰啲录音咧，哎呀，好嘢好嘢，终于喺我手上讲， 听到啦，我哋三号字 做螺丝螺咁啊，系啦，而家天文台咧啱啱改挂3号强风信号啊， 系， 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究竟咧未来嘅风向走势啊，对你嗰、那个即系影响咧，留意住香港电台咧最新嘅风暴消息。抢到啦，系由我嚟宣布嘅。删咗佢两个咪，等我自己讲。你有冇赞先得噶？呢啲资讯其实迟早都会知噶啦。冇错，正如咧，琴日即系我见到网上面咧就闹哄哄，就话咧有一啲政治人物嘅秘密内部会议嘅录音片段咧就曝光，于是乎咧就话搞到咧网上面咧可以话哀鸿遍野、血腥淋漓啊！因为点解啊？佢好似话咧，即系讲咗啲好侮辱性嘅说话，咁啊，即系我抱住即系八卦心态就望下咩咁特别啦。 点知睇完之后呢忍唔住又系周星驰嘅呢一个 fans 上身啊！我睇完吓一跳，然后得啖笑，咩嚟嘅呢？冇啊，话呢即系有啲网上面呢就话有个唔知乜鬼，即系嗰啲本土派就喺节目度呢就播咗呢，就话系一个呢叫做郑从 X 嘅议员，即系我哋费事开咁多名啦，就话喺里面嘅内部绝密录音。咁呢个郑从 X 喺个录音里面呢就话爆粗呢批评啊呢个梁 X 行啦，同埋游 X 精啦，就话佢哋应该就去死。咁啊根据报章撮要呢，即系我都冇听埋个录音啊，佢就话呢喺公开场合呢要同姓梁同姓游嗰两个人扮 friend， 嗱呢个字系佢个即系 direct quote 嚟㗎吓，扮 friend。佢话咧觉得好难受，佢话因为咧大众系白痴啊嘛，佢哋以为我哋系本土派啊咁样，咁啊大概系咁样啦。咁啊，据讲呢几段录音片段一出咗之后咧，就网上面好激动啊！有啲人就话咧有冇搞错啊？你而家闹选民即系白痴、啊，你话我哋大众白痴、啊，有啲又即系批评佢啦，咪咩里边又分裂啊，又喺度嗌交啊，又新仇旧恨啊，抄翻晒出嚟啊咁样。跟住我睇完之后，真系得啖笑，因为点解咧？其实有边一段说话你觉得是新鲜是惊讶的，即是以而家报章截录嗰啲片段嚟讲先啦。譬如佢喺里面爆粗，有乜咁出奇啫？系咪先？即系有某一类型嘅议员，其实你都知道，唔好话佢私底下，佢公开都分分钟会爆粗噶啦。我又真系觉得有一啲都唔出奇，所以唔值得有几咁惊讶。第二，佢哋唔中意嗰两个姓梁同姓游嘅议员，都唔系新鲜事啦，系嘛？即系其实一路由佢哋竞选嘅时候，即系你知啦，佢哋嗰位即系头面人物上嚟选嘅时候，佢哋已经喺度互相喺度嗌㗎啦，就觉得即系佢系有啲唔知戒票成分㗎嘛，嗰阵时讨论咗好耐㗎啦。咁只不过你话而家佢原来爆粗激烈到话咩应该去死，唉，你又唔系唔知道呢一扎议员其实最叻就系打嘴炮㗎啦。即系把口讲啫嘛，咁佢好憎佢，憎到想佢死。其实同我哋一般小学生话，我憎阿隔篱阿强系冇分别嘅，都系得把口嘅啫。至于第三点咧，可能较为即系有趣啲嘅地方咧，就系佢话公众以为我哋系本土派，觉得我哋扮 friend。嗱呢个紧要啦。其实究竟有几多即系一般市民啊？你唔好话你真系好中意睇政治新闻嗰啲啊！即系当你咧见到立法会啲议员咧揽头揽颈啊，或者唔好揽头揽颈啊，一齐行出嚟，或者有倾有讲嘅时候咧，其实你系点谂嘅咧？嗱，我承认啊，当我咧即系啱啱做呢行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哋辩论啊，即系唔系讲紧呢一批咯，你系讲紧譬如话一啲叫做民主派嘅，同埋一啲所谓叫保皇派嘅，佢哋喺度针锋相对，明明闹到好狠嘅，佢哋喺个议事堂里边闹到非常之咁即系激烈嘅，但系你见到咧表决完之后咧，又或者休会之后咧，佢哋咧都系即系笑笑口咧，一齐行出个议事厅啦，又未至于会搭膊头嘅，咁但系佢哋有阵时都会互相倾偈。甚至乎系咩咧？有啲传媒咧搞嗰啲叫做足球比赛啊，有好多嗰啲叫立法会挑战赛啊、传媒杯啊嗰啲咧，你都会见到咧，佢哋两派嘅议员咧都系一齐踢波咧，嗱冇铲脚噶吓，斋踢波嘅啫。我啱啱入呢行嘅时候，我都会谂就话吓，点解咁嘅？佢哋唔系唔应该唔讲嘢嘅咩？佢哋两边唔同阵营嚟嘅，唉，去到大个咗啲，入多几年，见多几年人之后，就发觉。其实你真系唔知边一场系戏嚟噶，究竟佢踢波扮 friend 系戏啊，定系互相嗌交系戏咧？就算唔好话戏啊，咁你都要分开工作同埋生活噶。我哋成日都讲，都系成日咁讲噶。我哋三个而家开麦嘅时候咧，我哋闹到阿田飞起噶嘛。我哋落到去食饭嘅时候咧，我哋都系闹到佢飞起噶。我哋呢啲咪叫表里如一咯。咁但系好多人唔系咁噶嘛，工作还工作，私生活还私生活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一点我觉得真系最值得讨论嘅就系、是、有几多我哋香港嘅市民。你见到电视画面呈现出嚟嘅真相，你觉得嗰个就系真相嚟嘅咧？嗱，呢点啊紧要啦，因为如果你真系信咗嘅话咧，可能好不幸地你就会成为咗佢口中嘅白痴噶啦。不过我更加在意嘅就系、是、佢以为我哋系本土派，咁其实即系咩意思咧？其实即系其实你唔系本土派啊，嗬？嗱，咁啊你自己话噶，大家都要明白啦，有啲嘢唔好信到十足十啊。风头火势，嗱咁啊，俾个机会你啦。究竟有几多你喺我哋呢个节目里面表现出嚟嘅嘢係真嘅啦，但你会唔会原来暗地里都係话佢死啦，其实我哋係扮 friend 嘅啫，特别係打牌嗰陣时，哎呀，我会唔会讲多咗啲秘密出嚟呢，都係交返俾黄耀祖。 我哋唔使扮 friend， 因为我哋跟你做个 friend， 你一语无伦次啦！一讲到 去打， 一讲到打牌 ，friend 过去打牌系咪 ？friend 过去打牌， 输好多咩？ 唔系啊， 输好多咩？ 系咪？有打牌，有牌打开心噶啦！我记得咧，我细个嗰阵时咧，成日都听到啲长辈同我讲噶，系话早嗱。读好啲书啊，好紧要噶，俾心机考好个会考佢，跟住咧就可以拣到间好嘅大学咁样。啊，可能啦，真系时代不停转变啊！我谂呢一支歌仔咧已经系错晒噶啦。点解咁讲咧？要不停咁样去推前噶嘛，会考先至俾心机考到间大学，梗系唔系啦？可能而家讲紧嘅咧，都唔系要考间好嘅中学，亦都唔系一间好嘅小学，讲紧系啊。一条龙服务啊嘛，你考唔到一间好嘅幼稚园啊，你人生咧应该都会好暗淡噶啦。所以几时要开始考幼稚园啊？即系你咧出世嗰阵时就开始要攞表啊，话明系一条龙嘅服务啊嘛。所以如果你计到呢一格嘅话咧，我谂而家嘅爸爸妈妈又或者系小朋友，就算讲紧佢哋只系读紧幼稚园啊，其实压力都真系非常之大啊吓。啱啱咧就有个最新嘅调查报告出咗啊，就系由香港儿科医学会啊，同埋香港儿科基金咧，上个月咧就总共用问卷调查咗咧，就系1300多名嘅幼稚园同埋小学嘅学生啊，当中得到嘅一啲嘅数据咧，都真系几得人惊啊吓！包括有90%咧，认为目前嘅政府俾到家长嘅支援咧系唔足够嘅，佢哋最希望咧政府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关于儿童情绪管理方面嘅支援，而且呢个调查报告咧仲发现咗啊，学童由幼稚园升上小学嘅压力咧系大增咗60%嘅，咁啊真系非常之多。而同时间咧，家长嘅压力亦都系随之去上升嘅。当中咧有成94%啊，即系超过90%嘅受访家长表示咧，喺过去半年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咧，曾经出现过无缘无故发脾气、情绪失控啊等等嘅压力症状添。可想而知啊，其实而家讲紧不论系小朋友又好，家长又好啊，佢哋嘅压力咧系由幼稚园开始嘅。咁当然啦，里面都会有讲到好多解决嘅方法嘅，即系包括讲到即系政府嘅政策咧，系咪可以更加关心我哋嘅家长同埋学童，甚至可以提供到一啲啊点样去管理咧儿童情绪管理方面嘅方法嘅。但我估咧，其实唔单止呢个情况，唔单止净系政府有啲乜嘢措施去做，其实呢个系一个风气嚟嘅。点解我开头就会讲，以前就话要会考考得好，考间好嘅大学，而家已经变咗要考到一间好嘅幼稚园啦。讲紧嘅话咧，真系成个风气就系话，喂，唔好蚀底啊！我哋咧隔篱阿明仔咧，如果去读紧七个补习班咧，又或者佢幼稚园啊，已经系学紧英文拼音嗰阵时，我屋企阿小花都唔可以蚀底噶，人哋学咁多，我都要学咁多。其实好多时候咧，就系由我哋自己制造出嚟嘅呢一个气氛，令到咧小朋友嘅压力咧会变得真系越嚟越大嘅。所以开心学习呢四个字咧，讲好似好容易，又或者家长都会话：，诶，阿祖你梗系咁讲啦，你冇小朋友啊嘛，你唔知噶啦，要想佢哋好啊，我哋真系要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噶。系，我真系冇一个小朋友，我唔系一位爸爸。不过同时间，其实我嘅工作咧都要接触几多由幼稚园开始嘅小朋友，有阵时咧都会见到佢哋嘅压力都真系几大。我自己咧双眼都见过啊，不论系小学又好啦，幼稚园又好，小朋友咧有阵时已经出现咗一啲情绪嘅问题，例如佢哋会唔自觉地唔知点解会喊啦，例如佢哋会吵闹，佢哋会失控，有啲咧即系你当系真有好解又好，但小朋友自己把口会讲，我好想做好啲，因为我唔想爸爸妈妈失望，我唔想啲老师失望。其实睇到呢一格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小朋友嘅压力真系大嘅。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嘅压力冇咁大？我谂第一样嘢就系、是、爸爸妈妈，不如你哋试下都放轻松一啲啊！系咪真系要幼稚园就学英文拼音咧？我谂我哋自己呢一辈都冇人敢做啦，系咪先？但而家一样可以成为一个长大到嘅好人啦，系咪？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开心学习。不如就由屋企去开始，咁可能幼稚园嘅小朋友压力就可以放松一啲啦。风头火势，开心学习咧，我觉得其实唔单止系小朋友嘅，我哋三个直播室里面嘅拍档咧，成日都互相学习，希望可以咧，大家都进步啲啦。不论系牌技方面啊，或者点样可以啊，将个节目做得更加好，我哋都有几多讨论噶，系咪啊？桂花田。 梗系啦，单方面讲唔得嘅，要双方面讲先得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阿祖都讲得啱嘅，好多时咧都系要俾大家有选择同埋有讲嘅机会啊，吓沟通最紧要。好啦，我想问一下大家，家中有冇一啲用品物品用之无味弃之可惜噶？谂一谂。啊，系实有嘅，系咪？你嘅衫啦，你嘅裤啦，鞋啦，家私啦，小家电啦，乐器啦，等等等等等啦，好多啦。甚至乎有啲买咗翻嚟未打开用过嘅物品咧，都应该有唔少喎，嗬。系啊，唔用嘅原因其实都有好多嘅，都知嘅明白嘅。总之屋企咧就收埋好多好大堆唔用嘅物品啦。大家如果有渠道嘅话，有平台嘅话，就将呢啲物品啊，仲有用嘅物品咧。交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咧，就唔好嘥咗佢啦。咁但系如果冇嘅，你又唔处理嘅，喂，咁你唔好话屋企细啦。其实你自己摆咗唔少嘢喺屋企啊，堆放好多杂物啊，叫做咁啊，唔想烦，直情捐咗佢就一了百了啦。咁啊，之前咧我屋企咧，譬如阿仔咧想学啊一个叫做大提琴咁啊，哇，你知大提琴啦，都唔系可唔系少嘢噶嘛。咁啊，跟住咧啊，竟然咧就认识到个朋友咧，佢就我仔之前都学咗，而家咧已经唔使学啦，已经学满师啦咁。咁佢就将佢个大提琴咁借咗俾我哋用，咁跟住咧就可以咁样去帮助一啲有需要朋友。喂，遇啱就话啫，遇唔啱嘅咁点算？嗰个大提琴就摆咗屋企噶咯噃啊！其实坊间咧都有好多咧二手网嘅，咁二手网咧其实你只要摆上去啦，咁睇下有冇啲朋友啱啊，需要啊，合价钱啊，觉得 OK 嘅，咁咪有交易咯。咁唔合嘅，咁你咪算数啦。咁但系唔知大家多唔多上呢啲网咧？如果多嘅，咁就恭喜你啦，因为你可以有睇二手网。网里面买到啲心头好，亦都将自己嘅嘢交翻出去。咁但系如果教科书咧，系教科书，尤其是教科书，我仲好啲，因为我有两个细路。阿仔买完之后咧，就可以留翻俾阿妹妹。咁但系妹妹用完之后，嗰啲书点啊？其实每年咧，即系每个学期咧，我都唔知将啲书系点样处理嘅。咁我好多时咧都系作业嗰啲冇得噶啦，我就一定系废纸回收噶啦。但系书本咧，咁我就会交翻俾学校啦。咁学校就会帮你。咁但系唔知系咪间间学校都会帮你处理嗰啲教科书啦？咁啊，每年暑假咧，大家都睇到啦。今年咧，你嘅嗰个叫做教科书咧，又唔知升咗几多个 percent 噶啦。初中嗰啲教科书咧，就动辄都3000几以上，高中要4000几，哇！真系唔平噶，所以咧有两个咧90后嘅阿刘同学啦，同埋阿李同学咧，佢觉得真系要谂下呢啲二手书、二手嘅教科书可以点处理，因为咧佢哋嘅经历咧系唔系几好啊？点解唔系几好呢？就系、因为佢哋话当买嗰时真系3000几、4000几买翻嚟嘅，但系用完嗰个学年又冇交唔到嘅，就想卖翻出去啦，系半价都唔值噶。半价系讲紧即系1000蚊都唔止，系讲紧一大沓嘅教科书吓，可能都系分分钟系得200-300蚊。咁佢又觉得点解我买翻嚟咁贵，卖翻出去咁平，同埋好似咧搞到好似嗰个教科书一文不值咁样，所以佢哋唔甘心。哎呀，唔卖就由得佢啦。啊，既然系咁，不如我哋搞个旧书 app 咧，可唔可以帮下咧？佢真系咧用咗3年时间咧搞咗一个旧书 app 咧，就帮助啲学生咧可以买到自己啱用又平嘅二手教科书。咁咧而家咧佢个 app 里面咧净系图书啊、故事书啊、有用嘅实用书咧都有嘅。咁希望咧透过一个平台咧帮助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因为真系唔系个个家庭能够负担好贵嘅新书啊。咁希望呢两个年轻人可以继续努力发展得多啲啊，喺佢嘅平台里面可以多啲有用嘅。譬如啲文具有时抽奖抽翻嚟成 pack 冇用嘅，咁都可以摆上网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啊！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 天，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等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嘴，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 SHE 不想长大，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强由于同苗柏相关的烈风范围较细，苗柏要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它的烈风才可能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苗柏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在下午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上午的九点半至到十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横澜岛和昂坪的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5、53和49公里，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3、72和62公里。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渐转吹偏北风，今晚风势显著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今晚雨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和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咗217点，成交金额3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跌咗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1点，系跌咗25点。跟住有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2蚊，跌咗5.4；长城汽车9.98，升9毫；中国平安52蚊，系跌咗5仙；盈富基金26.15，跌咗2.5；吉利汽车14.98，跌5毫；中国恒大16.66，升2仙；招商银行22.7，跌咗1毫。汇控68.65，升5仙；工商银行5.18，跌咗4仙；万科企业21.35，升0.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9.952，瑞士法郎8.051，澳元5.87，加元5.798，新西兰元5.618。欧元8.738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85。日经平均指数报19941点，跌咗71点。港金报118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9美元，卖出126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嘅通知先啦。受到强风嘅关系，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咧，而家开始咧系唔经大澳噶啦。而喺上昼嘅11:40咧，开始会全线停航，直至另行通告噶。另外咧，收到运输署接获嘅平洲街道有限公司嘅通知。来往愉景湾和梅窝的渡轮服务现在已经是停航的了，亦都是直至到另行通告。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龙尾鲗鱼涌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慢线有修路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海港，去到丽港城，去到丽港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龙盘苑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超 B 啊，如果你用一首歌形容李志刚，你会揀边首啊？ 控制命运，任我考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 送呢首难为正邪定婚戒俾你，就希望你咧唔好将只魔鬼成日放出嚟啊！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 ，Alex、 超 B、 Mimi、 Money、 Angie， 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康康。 用传统支票有时遇到问题好难避免，例如想开支票时又冇带支票簿喺身，每次收到支票又要去银行入票，如果唔小心整污糟咗，支票又可能作废。唔想再出事，用电子支票啦！开票、传送同入票都系电子化，随时随地可以喺网上收发，快捷方便又环保。电子支票快捷又安全，详情请向你嘅银行查询。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哎，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哎，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阿田，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好啦，麻烦阿天气女郎宝宝最新天气。 系啦，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好，两位拍档，尤其是豪仔，细个嗰阵时 系 男仔嚟噶嘛，有冇谂过会想做超人噶？ 超人，我谂下先， 真系嗰啲护卫人类挽救地球， 冇、啊， 即系你睇日本超人片都冇谂过。 细个真系冇、啊，细个咧如果要扮呢啲咧，我扮个星矢咯，星矢唔算超人啦、啊， 星矢都算超人，星矢点解唔算超人、啊？ 我以为你话系嗰啲真系要 护卫人类，即系嗰啲蒙面超人嗰啲， 唔系即系你嘅意思系嗰啲叫有打斗技能啊，英雄人物嗰啲系嘛？ 系 有咯，我想扮星矢啊嗰啲 咁 咯， 系啊， 咁佢都系保护地球嘅，阿田咧， 但我唔系想保护地球， 你想咩破坏地球？ 因为星矢就系保护阿典娜。佢就是保护个女仔， 保护一个就够啦， 保护一个就够啦。 即系男仔都有一个保护嘅心系嘛，保护女孩子嘅心啊。 你有冇谂过做嗰个飞天红猪侠啊？ 冇，我唔系好。 如果系你会做呢一只，应该系 飞天咩少女猪士丁啦。 系啦系啦， 飞起我天啊！ 我喺先细个咧，我唔系好好，即系我唔会中意，即系话我模仿嗰个叫做卡通人物啊，嗰啲叫做即系动漫嗰啲，我唔中意嘅。 佢细个已经中意男人噶啦。 唔系，我细个 仲要系， 唔系啊！佢已经系中意嗰啲活生生嗰啲男人， 生琴 小甜甜嗰啲咧，王子嗰啲都唔要噶啦。 表表嘅只眼咁大做咩啫？边有啲人啲眼有冇咁长噶？咁样 最紧要系嗰个小甜甜嘅王子，佢唔可以请我食饭噶嘛？系啦，因为我哋冇机会俾你辩驳。 系咯，我知咩就 冇咧，我哋冇谂住俾你搏噶，系啊。 因为即系自己咧细个咧系，即系个个都好靓嘅啲卡通人物啦，学你话斋小甜甜啊，嗰啲美少女个个都系鬼咁靓嘅，鬼咁多朋友嘅，咁自己唔系噶嘛。 即系细个已经咁暗淡噶啦， 系好暗淡嘅， 冇朋友， 冇朋友， 又唔靓， 系又唔靓，又肥妹一个咁样，算罢啦。你都系中意叮当算啦。所以我咁嚟嗱，我中意睇小云嘅，咁我中意睇一休小和尚嘅，但系嗰啲都系你唔会想学佢噶嘛？即系打斗嗰啲我唔中意睇噶，即系譬如嗰啲诶咸蛋超人嗰啲咧，我唔中意睇。 即系死光嗰啲咧，唔 系啊，我唔中意嘅。 女仔正常都唔睇。 系啊，我中意睇啲系啦。你谂下我几咁可，我中意睇叮当啦、小云啦，同埋呢个 可爱系无关。 俾个玻璃樽我，唔该，我知点用啦。嗱，话说就咁嘅。 一零二我都中意。 睇咗呢个报道咧，我觉得咧都几有意义啊。有冇谂过其实香港我哋头先讲，就算你哋讲唔同嘅牌子啦吓，都可能系日本嘅漫画啦，或者外国嘅漫画啦。有冇谂过香港系可以有我哋嘅香港超人呢？ 有李嘉诚啊嘛，好多人都想做， 系我嚟噶嘛， 好多人都想做， 李嘉诚救苦救难啊， 全世界识佢啦，我哋香港超人知唔知啫？ 但唔系，我讲嘅系佢个外貌咧，就真系好似我哋细个睇嗰啲蒙面超人啊、咸蛋超人个样，不过佢哋系香港制造嘅香港超人咧。 有早十年仲记唔记得？紫荆侠。 啊，系 啊！ 紫荆侠系咪 嗰个紧身衣 女仔嗰个？ 系啊，仲系真相好似未曝光噶。 系啊，有好多传闻嘅。 派钱又派米咁样嗰个嚟噶嘛？ 系啊，但系就冇出现过。 冇出现。 呢个又都算系香港嘅超人，仲系女超人添。 系啦， 但系呢个报道咧就讲紧咧。香港原来真系有咗属于我哋嘅蒙面超人 新出噶， 嗱佢就 系一个漫画嗰啲咁样， 并唔系一个漫画，而系佢系真系会喺大家嘅生活里面度出现嘅。 我攞呢个音乐趁住你讲啊，你 好啊，你啊，讲紧嘅呢一班朋友叫做假面制造啊，佢哋本身咧系一班朋友咧，自己平时咧中意 cosplay 嘅，中意扮下蒙面超人啊，各样嘢咁样啦。但佢哋咧嘅，即系你知道啦，玩啲 cosplay 嘅话咧，佢认真嗰班朋友系真系好花心机嘅。首先俾我两位拍档睇下佢哋张相，呢、這个。是我哋香港超人一身嘅造型， 真系蒙面超人嗰个造型嚟喎， 系啊， 你见到系胸肌啊，跟住有晒嗰啲， 唔系啊，有紧身衣，又有面罩，同埋嗰对靴啊，嗰对靴都系上到膝头哥噶，劲啊真系， 而且劲嘅咧，佢哋唔单止啊制造咗超人出嚟，仲制造埋坏人出嚟，唔系超人打 啱啊， 系咪？ 一定有敌人嘅。 嗱，但系佢哋点解要咁做咧？就因为佢哋本身咧，其实中意玩 cosplay 嘅啫，玩下玩下咧，就开始觉得唔得，我哋要更加要继续努力去研究，开始咧就真。系咧，学埋嗰啲拳脚功夫啊！ 要啊要啊要啊！啲超人都要咁噶。 行出嚟点有台型啊？ 系啦，连呢啲都研究咗，跟住研究埋个造型啦。 系 造型又研究完之后，佢哋就决定，我哋不如就做香港超人，因为咧佢哋咧就去到唔同，可能系一啲嘅社区中心啦，又或者啊系有需要嘅朋友嗰度咧，佢哋决定扮超人表演俾啲小朋友睇啊！ 系，即系其实佢而家当系即系好似超人医生咁样啊， 少少嘅系， 即系氹大家开心娱乐下。 系啦，佢哋咧会同佢哋而家咧已经有成20位嘅成员噶啦，佢哋咧会同唔同嘅社福机构咧合作，为一啲可能系基层嘅家庭嘅小朋友， okay. 喂，你哋要搞生日会，咁冇表演咁样，真系觉得好丢架噶嘛，所以佢哋咧就去免费做表演，又或者带啲亲子游戏啊，甚至咧就做排练咗噶，点样同其他嗰啲奸角咧就要战斗啦、打交比武啦，有晒剧情嘅，就是、希望咧可以令到，尤其是有一啲小朋友。有佢哋年轻嘅时候咧，如果有啲唔开心嘅回忆嗰啲咧，唔、怕超人嚟帮你，超人帮你洗走晒呢啲记忆。 但系佢有冇咧？自己创埋啲绝招啊？即系譬如嗰啲即系 嗰啲招数啊， 十字旋风腿啊。 你唔开心嘅，我哋会使出咩招数嚟帮你？ 咩风雷电咧？即系呢个系啲细路咧嗰阵时睇呢啲卡通咧， 要有嘅要有。 系啊，因为大家斗嗌咁，佢有冇有冇？ 佢有冇创？ 我谂下。 我第一招谂到看我香港脚， 系啊， 抽死你！哇， 呢个 OK 呢个嗱，佢报道咧就冇写到，但系咧就有唔同嘅相片咧就睇到咧呢一班。朋友啊， 佢真系学紧招数， 点样去练习啦？要开会，同埋见到喺啲活动里面咧，不论系家长、小朋友，点样打成一片啊，玩得好开心嗰啲情况咯。 但系 正面啦，正向咯，系咪啊？呢个 我有嘢嫌佢啊， 咩啊？ 真系嗱，老老实实，真系你 要翻咁嘅身形先得。 系啊，你就咁睇张相。边忽系香港嘅超人啊？ 系即系都 日本啫嘛，只系香港人嚟扮咗佢，即系 冇办法啦。佢哋人哋几十年历史系咪先？ 我咪话，所以头先我觉得紫荆侠仲好啲。 因为紫荆侠其实个原型咧，你谂翻个样咧，系嗰个女黑侠啊， 紫色戴住个好似木兰花咁样， 就系嗰个，唔系两首歌咁啊嘛，系咯。喂，讲真的，嗰、那个真系本土情怀啊！你一出嚟咧， 主场面都系咁啊嘛，系咪先？ 你唔会认错系日本啊嘛？ 点解嗰个出现咗咁短时间嘅咧？只系 佢要派钱真系好难长嘅， 咁系咯，你都要有个支援 嘅。呢个都系打怪兽咗，只怪兽又唔死嘅，系咪？ 同埋佢唔使点钱噶嘛？ 唔系咯，嗰个要俾钱噶， 佢哋冇乜钱噶嘛，其实都。但系佢哋话咧，有阵时出到去做即系呢啲叫做义工嘅活动啦，氹啲小朋友开心啦，佢哋都有一啲难处嘅，就系、是、啲爸爸妈妈，即系明明佢哋咧， 佢啲学啲仔女学咗佢咁样喺度打打。 当然啦，会有啲会觉得会有呢个担心啦，有啲咧就会话 教育佢噶嘛， 系咯，佢哋就系想俾一个小朋友一个想象嘅空间，咩都可以嘅。但系啲阿爸阿妈就大大声声咁讲，假噶，系啊。人扮嘅咋，即系讲呢啲说话，即系一盆冷水咁样倒落去咯。咁佢哋有啲成员都会讲噶， 好沮丧。 其实咁样咧，即系大大力撕烂咗小朋友嘅幻想空间咁咯。 即系话想话俾你听，有咩困难唔紧要嘅，我哋有正能量可以有即系有力量打败一啲嘢啫嘛。 冇办法噶，你以前细个， 你啲幻想空间 唔系，因为以前细个咧，成日讲好多就系话咧，睇完之后模仿啊， 咁又会嘅。 你嗱，佢而家真人表演啦，以前电视剧睇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佢咧。又飞天啊，又劈啊！ 咁但系佢而家呢啲冇飞天噶嘛？ 咁都会 有特技噶嘛？ 起码有好人同坏人， 佢 都 要打喐怪兽啊嘛！ 系啦，咁阿妈已经会觉得系，哇！你翻去学咗会喐手喐脚咁样，但系其实佢哋有一个目标嘅，就是、希望咧，其实小朋友可以有多啲咧想象嘅空间，唔好咁细个啊，就已经进入呢个大人嘅世界度。 系 小朋友嘅童真 系 好紧要 的，俾佢哋谂多啲，即系睇下有啲咩嘢觉得系坏嘅，唔中意就吓、我哋要消灭佢咁。 咪就系衰咯。唔中意就要打佢啊嘛， 系消灭佢，你用呢个字添，即系摧毁佢。 即系譬如唔好嘅习惯，咁我咪要消灭佢。 因为咧，嗱，我而家做咗老豆之后咧，我好明白嘅。头先我哋讲个抽嘢咧，系大人就识得将佢提炼出嚟。嗱，超人系代表正义，唔系真系叫你识死光枪啊，无敌飞脚嘅。怪兽咧系比喻嚟嘅，即系代表困难。你黐线咯，我五岁嘅大佬啊，我见到我净系知道咧有只恐龙，我打走咗佢嘅啫。咁啊正路嘅其实，即系所以咧，我又唔系话家长咧踢爆佢系好啱，但系你明白家长点解第一时间要打沉佢，唔好学啊，打人唔啱嘅，因为啲细路翻嚟一定系学噶。 系啊，同埋即系嗰句咧 ，PG 家长指引 冇办法噶， 系你冇得走甩 嘅 咧。 系啊，即系你唯一谂嘅就系咧，你点样可以用家长嘅角度咧，即系讲得轻强啲。嗱，我举例啊，即系好似拉远少少，嗰阵时咧，我都话同阿 B 讲古仔嘅时候咧，即系讲，譬如话有大灰狼出嚟，咁跟住咧，然后就话譬如好似唔知讲狼来了定咩，总之有大灰狼啦， 即系总之要杀死只狼啊， 赶走佢， 跌咗落个深渊度之类 嘅。类似啦，即系譬如咧，我老豆就话，但唔紧要，因为佢惊啊嘛。我细路嗰阵时好细个，听到吓、大灰狼。我惊啊，咁样跟住咧，阿爷爷咧就话冇事啦，爷爷攞个棍咧赶走咗佢啦，赶走咗佢。跟住咧佢不停咧翻嚟就学咧，就譬如话攞棍赶人，赶人。哦、我哋唯有就话唔使打噶，唔使攞棍打嘢噶，系咁话。唔系我要赶，唔使噶，唔使口讲得噶啦，大灰狼跑啦，走咗啦咁样。所以我心谂咧，即系 明白 解佢哋一见到啲怪兽俾人踢咧，所以点算好咧？你 咁样唔系应该咁讲啊？即系小朋友咧认识嘅嘢咧嘅唔同嘅。时间咧系 有 认 知唔同， 所以咧应该俾佢上小学嗰时先去接触呢个好啲， 大个啲。 幼稚园嗰啲咧系真系模仿性好高嘅， 唔系小学先模仿性高。 唔系啊，小学佢有理解啦嘛，开始 唔系 理解，但 系 我 哋都系打噶。嗰阵时我去到中学都扮。庐山升龙霸啦，大佬啊！嗰啲天马流星拳、龙珠嗰啲龟波气功，你唔系中学扮嘅咩？ 喂，但你呢个扮唔系好深。如果阿恬扮小忌廉嘅话，呢度真系反套。 咁你真系出龟波气功对付佢噶，到时系会。因为咁咯，我哋粤语长片系最好噶。 点解啊？黑白咗佢啊？ 唔系，因为粤语长片咧，两个人唔会对打噶，我哋净系看我飞葫芦， 咩话咩话咩话， 跟边两个细路咪喺度噔噔噔噔噔， 咁 好咯。 咁好啲。 是别太计较，只是使命感找到了我，我睡不着。如果说马良要有点技巧，我会加点虚拟，你会觉得糟掉。我的枪不会装弹药，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到。我怕清风一下不需要提升，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用平凡想象，拍个电视剧为了用情一生。 是会被人交代。谁也能不能等你往好一点再放，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随时随地注意欣赏，要控制意识，不然就跟毒下风人拉下的，我不想小孩屋的中国戏院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哦，如果叫人会飞，那就让我在空中听一听谁再次俯瞰这个世界，会让我觉得 养一养先，周杰伦系超人不会飞，但都要养一养先。 系啊，好多唔同运输署嘅报告咧，要同大家分享嘅。首先咧，运输署喺上昼11:20嘅时候咧，就宣布运输署接获坪洲街道有限公司通知，来往愉景湾同埋梅窝嘅渡轮服务已经停航，会直到另行嘅通告嘅。重复一次，运输署咧就接获坪洲街道有限公司通知，来往愉景湾同埋梅窝嘅渡轮服务已经停航，会直到另行通知嘅。 好啦，另一个运输署嘅消息咧，就系啊，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咧就通知呢个运输署咧，强封关系啊，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咧，系会唔经大澳嘅，重复系会唔经大澳嘅，并且会咧上昼嘅11:40开始咧系全线停航，系由上昼11:40开始咧系全线停航嘅，直至另行通告。希望大家密切留意住咧电台最新嘅交通消息。风骚浮云，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啊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娘啊？ 叶宝娘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请问你现任美国总统系边个？ 特朗普。 请问你汽车车辘系咩形状嘅？ 圆形。 请问你中国？ 我得下一个，我哋两个就会好肯定咁样答错噶啦。 中国最长嘅河流系边条？ 长江， 长江， 好，再请问你，头先我问紧你， 系长江定黄河啊？ 长江， 长江， 长江，长江。 如果我冇记错， 系啦。好，再请问你，头先我问嗰啲问题， 系几岁小朋友答？ 冇错 ，K 温啦，入学面试题。 K 温唔系啊话，中国边条河最长？佢讲唔到啩，我谂小一啩。 第四届。 通识比赛啊！ 全港幼稚园通识问答比赛已经结束咗啦， 真系火都嚟 咩？ 听到都真系， 我哋之前咪玩过嘅， 系啊系啊，之前都试过噶啦。 佢一季一个一届噶， 佢喂人哋劲嘢嚟噶， 我知系咯， 每年都做噶， 四届啦， 系啊嗱诶嗱。即系唔好话一听到题目就即刻嚼咗先。 我嚼噶。 嗱，因为佢系咁写嘅。 着咗火啊！我。 佢话咧，佢话咧，小朋友咧唔单止留意身边嘅事物，仲要留意到香港以外嘅事情，真系要俾个叻叻佢哋啊！即系其中有一啲转载网站咧，嗰啲家长会咧，咁然后仲要咁写。佢话咧，好多小朋友同埋幼稚园咧，佢哋都参加，大家玩得非常投入。虽然结果有赢有输，咁咧，但系小朋友咧赢得起，亦都输得起。咁啊，据讲话咧，佢哋玩得好高兴嘅咁样。好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其实会唔会都可以系接受咧？ 唔接受啊！我 好，请讲。 唔系唔系嗱，如果小朋友佢哋真系有多啲嘅知识，咁冇坏嘅，你当常识啫嘛，系咪？但系你变成咗一个 比赛， 代表住学校嗰样嘢，个性质系唔同咗。你谂下，如果赢有赢输，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已经尽量要避免啦。 即系一个吹谷， 点解要幼稚园佢哋系啦？肯定冇吹谷，点解要引幼稚园啊？就代表学校去比赛，赢咗校长会揽住，输咗就下次努力咁。其实冇必要咯。 我唔知啊，嗱，见到啲相咧，好愉快噶。 咁梗系啦，唔愉快嗰啲冇登出嚟啊嘛。因为佢要攞个角度去。 啲小朋友仲要全部举晒手咁样咧。不过咧，嗱，如果佢系幼稚园啦，阴、公就戴眼镜啦，原来已经。 系 啊， 好多都有转眼镜。 唔少啦，我讲香港咧，其实戴晒眼镜嘅小朋友咧，嗰、那个比例咧系真系唔少嘅。你点解旧年唔戴咧？今年咧一个学期咧，咦，个个戴晒眼镜唔同样噶啦。 即系咧，我其实我琴日同我老婆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我都话。咁照计冇理由闲谈嘅时候佢会识㗎，即係都係要特别谷一谷佢啦。 梗係啦。 咁你既然唔係闲谈要谷嘅咁啊。 连呢啲都要吹谷囉，阴公猪啊，唉。 原来幼稚园已经要有赢得起，已经要识输得起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天文台上昼十点四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会视乎热带风暴苗柏嘅移动路径以及强度变化，喺下昼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苗柏会在今晚午夜前后在本港100公里范围之内登陆。受强风影响，富裕小轮宣布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由上午11点40分起全线停航，直至到另行通知。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举行公听会，听取公众对于社福机构高层人员薪酬以及现金津贴透明度的意见。社福机构员工会总干事邱志恒说，社福机构经常指资源不足，但是机构拥有很多储备，高层获发大额的津贴，前线员工的薪酬就被剥削，做法是肥上瘦下。社署署长叶文娟说，根据指引，每一年获社署资助1000万元或以上，以及资助额占机构运作收入超过50%的机构，需要每一年提交检讨报告，社署会检视。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近一年，本台发现乐园的内外有不少非官方商业活动，包括有人兜售让访客节省排队时间的快速通行证。快速通行证免费派发，但是数量有限。黄牛党一早进入乐园领取各项设施的快证，再转售逃利，开价150元，比乐园特设的快证专享卡贵30元。另外在落雨的时候，乐园范围之内有非乐园的员工售卖雨衣，园外的停车场有人低价售卖并没有包装的卡通人物产品，声称同园内出售的一样。 本台曾经向上海迪士尼发电邮查询，未获回应，电话亦都无人接听。英国首相府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英国访问，计划并冇改变。维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致电英国首相文翠珊，话佢唔会去英国，直至到佢得到英国民众嘅认同。首相府发言人话，呢一项报道系猜测两人嘅私下对话，首相府不作评论。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喺上昼十一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喺香港东南偏南约210公里，即系北纬20.6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靠近广东沿岸。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苗柏会喺今晚午夜前后喺香港100公里范围之内登陆。本港今晚嘅风势会显著增强，雨势颇大。由于同苗柏相关嘅烈风范围比较细，苗柏要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佢嘅烈风先至可能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苗柏嘅移动路径同强度变化，喺下昼稍后考虑系咪需要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系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偏东风，渐转吹偏北风。今晚风势显著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今晚雨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同埋会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14点，跌咗315点，成交金额4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跌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5点，跌咗4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8元，跌咗6.6元。长城汽车10元升9.2元，中国平安51.5元跌咗5.5元，盈富基金26.5元跌咗3.5元，吉利汽车15.2元跌咗4.6元，中国恒大16.5元跌咗1.4元，建设银行6.38元跌8仙，汇控68.5元跌5仙。招商银行22.85元升5仙，工商银行5.17元跌咗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10.24，瑞士法郎0.969，澳元0.753，加元1.345，新西兰元0.7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19,884点，跌128点。港金报11,8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56美元，卖出1,26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花园街噶，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 去尖沙咀啦，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三号干线啦，即系西九龙快速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跟住同你讲渡轮消息服务啦。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宣布啦，由于强风关系，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咧系唔会经大澳啦，同埋上昼嘅11:40开始全线停航噶。咁另外坪洲街道有限公司通知啦，来往愉景湾同埋梅窝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停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咁而家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噶，部分地区咧落好大雨，咁天雨路滑咧，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企硬向毒品说不，先是真正强者。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集合年轻力量，拒绝毒品诱惑。 6月24日，麦花臣室内场馆 展现强者本色。 政府推出了一加一网医学习上网学习支援计划，为合资格领取上网费津贴的学生提供价格相宜的电脑和上网服务。计划还提供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培训和技术支援，帮他们在屋企上网学习。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ilearnathome.hk 或向就读学校查询。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隨住新聞報告都不斷提呢啲即係 天氣問題、 風球消息咧，睇嚟都有少少打到嚟嘅。 OK， 嗱，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咁頭先都講咗一啲離島嗰啲航道咧都會停航啊，大家留意住啦嚇。 係冇錯，嗱，大家都有出去食飯咧，嗌外賣嘅經驗啦， 有， 即係你唔係堂食就外賣拎走嗰啲啦。 係， 好啦，你可唔可以模擬一次啊？你大概会去即系点对答嘅？譬如，当你去买美式快餐啦，我就系美丽可爱动人嘅收银员姐姐。 我唔加个嗰啲儿童餐啦。 好，你继续啊，继续。我当呢个阿妈买先啦。小姐要啲乜嘢？ 系我要儿童餐啦，汉堡包啦，跟住要薯条同埋细汽水啊。 仲有冇？ 冇啦，拎走啊。 拎走啊嘛。OK， 好啦，拎走。嘿，呢啲啊。唔识嘅呢啲真係吓，好差啊！呢啲真 咁点啊？ 到你啦， 先咩叫唔识好差？我唔明，差啲咩？ 即刻就知啦。嗱，你到你啊，你 麻烦你，我想要， 我系大开心啦！我而家 开心好，麻烦你，我想要一个焗猪扒饭攞走， 攞走 可乐 系冇啦嘛？ 系啊，唔该咯。 呢个都系唔识嘅，走啊走啊走啊，两个都渣啊真系。 OK OK OK， 等好，车仔面车仔面嚟啊！ 车仔面，我系车仔面光啊！ 唔该，个四送啦，唔该，四送米粉啦， 边丝送啊？ 萝卜猪肠牛腩鸡翼 食晒咩？萝卜猪 肠牛腩鸡翼米粉啦， 仲有呢？ 要咩面啊？ 系啦，米粉啊，讲 咗 啦， 米粉 系要辣嘅， 要辣嘅。 跟住 有冇啊？ 唔使工具，即系唔使 餐具 系啦。 啊，呢个识少少啦。仲有冇啊？仲有冇啊？ 我自己带咗兜嚟， 唔使胶袋。呢个讲咩话？呢个 我带咗个兜嚟。 你个兜系边啊？ 好大兜，呢度睇我只手揸住，见唔见到啊？ 同你一样就唔系大兜去边啦。 够载个米粉噶啦。 我又唔使咁极致嘅，我只系话我走餐具嘅啫。 咁样但系嗰个胶袋，对唔住，我都要要，都仲暂时需要要嘅。 个兜咧？ 个兜都对唔住，都系要要嘅，系啦。 所以话你唔够唔够健啦。 就我去到呢价啫，因为平时我都会走餐具嘅。 系。 譬如我嗌嗰啲叫做pizza 咧，pizza 外卖，佢都会话：，你要唔要咩啊？餐具我唔使啦，因为我嚟到我屋企，我屋企咪有工具咯。 系。 好叻咧！ 所以我今日要同大家推介一下，佢话喺台湾，就搞咗几年噶啦，叫做无痕饮食。 嗯。咩无痕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俾你啦，无痕内裤我记得嗰阵时。 咩嚟嘅咧？无痕饮食系咩嚟嘅咧？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风骚快快活人，疯狂疯狂大改变大改变。中国飞翔，在梦的一方展开神秘探索。咩叫无痕饮食呢？其实咧，佢呢个名咧都几得意嘅，同咧。上网嘅一个功能有关嘅、 哦， 特别系咧好多男人咧会比较明白呢个功能嘅， 即系咧上完咸网你要 delete 翻嗰个history 咁样。 点解举又举咸网咧？ 我自己有咁做啊嘛，即系谂起呢一点啊。 系 啊，所以我都话 你唔使揭私底里，乜都讲晒噶。 我原来揭私底里嘅意思系咁样咩？ 系啊，即系将自己所有 你想我揭开件衫， 系啊，即系揭到最底。 你意思系揭开自己啲私隐同埋底面嗰层啲嘢， 系 啦。底嚟唔系咁解噶嘛，唔好教下细路啊！ 总之就系唔使将自己攞晒， 拿开肚皮啦，就话 我不得不同意阿祖嘅讲法。 你都明白，因为你都有感受同经历过。 我只能够话我明白啫，系啦。咁大家知啦，网上面有功能咧，好简单嘅啫嘛，叫无痕浏览啊，即系话咧浏览完之后嗰啲不留痕迹噶嘛。大家都叫 我要揿翻个掣 delete 佢咁样咯。 吓你咁傻噶？ 系啊， 真系傻仔嚟噶。你每次你知唔知 你交流下啊嘛？ 你知唔知你最傻系乜嘢？你要跌跌都系唔想俾人睇到啫嘛，啲人每次一如果你个 partner 每次一上网嘅时候一揿，点解你次次用完咧，你个 history 都系冇嘢嘅，咁咪知你做咗蛊惑咯，你明唔明啊？ 咁又系， 系咪啊？ 谂到添， 点啊？ 咁我谂住咁大个人冇乜嘢怕俾人哋知，如果 你 冇咩跌跌咗啲嘢， 做咩跌跌啫？ 系啊， 咁可能有小朋友会用到我部电脑噶嘛？ 唔系一样啊，小朋友 我妈睇到咁点算啊？ 哥哥你个网上面咁干净嘅，嗰个真系好简单噶，就总之咧有一个掣就叫做咧无痕浏览咯，中文都系咁写噶咋？你揿咗佢之后咧，佢就开咗另外一个浏览器出嚟咯。咁你喺里边咧，无论你中意上咩网。讲到咧，你事后咧，你只要交叉翻佢咧，啲人再开翻嗰个所谓浏览器咧，佢睇唔到你睇过啲咩噶。 咁啊，多谢你下次教我，因为其实 你 唔单止净系 delete 好傻噶嘛。 系啊，唔系净系睇咸湿湿嗰啲咧，有阵时咧成日上去买嘢啊，买咗嘢之后又惊俾隔篱嗰个知啊。 系 啊，其实我哋主要成日都要 delete 网站啫嘛。 系啦，就购物网站咯。 使乜讲到咁咩 啊？或者可能你中意睇下你前度嗰啲私生活咧，即系唔想俾人留意到啊嘛。咁咧佢话咧，台湾啲大学生咧就用无痕。呢、这个概念谂到就系话系上网咧都可以有个掣令到你不留痕迹，咁佢话啦，我哋会唔会可以有一种饮食习惯咧都系不留痕迹嘅咧？咁样系啦，咁咧 睇嚟阿祖咧对呢个无痕浏览系有兴趣多过外卖， 嗰个好简单嘅，完全唔需要教学噶。 我睇先，呢个对于环保有用，我都好有兴趣。系啦，系环保噶嘛，系咪先？咁样就会。 我觉得你讲得啱啊，阿田讲得啱啊，你应该对 嗰个有兴趣多啲。佢而家冇晒心机，我哋讲翻饮食嘅嘢，哎呀，是鬼蛋啦。 系啊，嗱，譬如举一个例子先，佢话咧咩叫有限饮食咧？头先我哋开头示范嗰啲，一般嗌外卖嗰啲咩汉堡包啊，咩车仔面啊，就咁拎走噶嘛。 系 咁咧，台湾咧佢试过计。以佢哋普通咧嗌一个嗰啲外卖饭盒，咁佢话咧究竟啊一次过会产生几多种废物咧？ 哇，梗系多啦， 有几多个咧？ 一个胶袋啦， 一个胶袋， 一个杯咧，一个盖啦，一个饭盒啦，一个胶匙羹啦，胶叉啦，胶刀啦，纸巾啦，载住胶嗰套嘢嘅胶袋啦， 系， 哇，已经十样啦。 其实差唔多，因为咧，佢哋话咧计过一家九口嘅，系、 嗯、 啊，其实嗰啲类型 一家九口啊，即系 你买一样嘢 就九样嘢， 就真系有一家九口出咗嚟嘅， 啲、有埋牙签添。 系啦，其实咧就各处乡村唔同，大家嗰九个家庭成员有咩唔同？ 系啊，咩配搭？ 有啲系大家族啲嘅咁样。咁所以佢话咧，喂，系咪可以咧都试下咧，即系无限饮食啊？试下呢一家九口，尽量咧将佢精简到咧。 喂，人口少啲得唔得？变一家四口得唔得？ 我早排咧睇咗个又系讲台湾咧，就系佢系想减少呢啲叫做外卖嘢。咁咧就话说有个人咧就攞住一个食物盒， 系 就咧走去个快餐店度，唔该，我想要 系啦呢啲啦， 我想要个三文治同埋就总之咩啦咁。佢又似佢喎，即係你知唔知佢點樣去包翻嗰個嘢咧？ 即係佢將繼續攞張紙包住個漢堡包，跟住先擺入去。係 啊，黐線！ 試過有人中伏係咁啊！ 佢嬲到咧，佢話：喂，我俾個盒你啊，你做咩又將嗰啲薯條啊，又即係個紙袋度，個漢堡包又即係個紙盒度，將佢呃咗落去嗰個盒嗰度。 因為咧呢、這個 嗌救命， 呢、這個係好好嘅呢個例子，因為佢話俾你聽咧，你實行無限嘅時候咧，有啲咩難度啦？咁咧佢個概念咧其實好簡單。究竟你可以用几多唔系嗰啲咧用完即弃嘅餐具喺嗌外卖嘅过程，有几多你可以自攜嘅？咁大家就斗啦。譬如咧最基本嘅，譬如话而家咧你去嗰啲叫做兜巴星嗰啲咧， 系啦，饮咖啡我就想咁讲。 兜巴星咧，你连糖食都有得分噶嘛？究竟你仲系要攞个纸杯定系话牙杯已经得啦？咁如果你要外卖嘅话咧，直情有啲人。自己有咖啡杯啊嘛， 系嗱，但系有阵时呢，譬如我哋讲嗰啲，即系呢啲咖啡店啦吓，有一个尴尬位咧，就系嗱外卖，你带咗杯嘅话，你都可以倒落自己个杯度啦。但有阵时你明明系堂食，你同佢讲，不如你俾你哋嘅杯我， 瓦杯咯， 系啦，瓦杯啦。有啲咧系做唔到呢一个服务嘅，因为咧佢哋嗰个地方根本咧就冇、哦、即系清洁嗰个部门啊、哦，所以就算你系堂食，你自己冇准备到咖啡杯嘅话咧，冇得用瓦杯啊，你都系要唔环保噶啦咁 样。冇、哦、办法啦，嗱，但系呢啲叫做即系嗰个店家佢做唔到啦，但系如果你可以嘅话咧，你就尽做啊嘛。咁于是乎攞自己个杯啦，咁、跟住啲人话咁饮桶点算啊？饮桶都自备， 切、 你自备饮桶咪即系用完就抌咯，唔系。有嗰只飲桶係可以洗嘅，係 啊， 嗰只叫做不鏽鋼吸管， 係 啦，真係即係不過唔知幾多錢，係咪都要十零蚊啫，係咪應該？都唔係好貴 嘅，應該唔貴嘅，因為咧佢哋即係而家咧佢哋喺你如果你行得多嗰啲叫做家用品店咧，嗰啲叫做譬如筷子匙羹嗰啲套裝咧、 啊， 即係 有埋嘅， 係好方便嘅。即係譬如你話喂好長喎、啊、個筷子，其實而家好多啲扭噶啦，即係將啲、 啊、 筷子 一開二咁樣嘅， 同埋好似啲螺絲批咁。有唔同嘅头，譬如想用叉就叉，有叉头啦，有匙羹头啦，有筷子头啦， 都有。 咁佢 系 配嘅，系啊， 系啊，所以咧， 同埋饮桶都有埋 嘅。系啊，佢话饮桶咧比较麻烦啲，而家咁讲。佢有啲係有彎嘅飲桶啦， 係啊係啊， 有啲係直不楞嘅，然後咧仲有埋嗰條通啊，即係嗰個咧毛毛刷嗰個洗嗰個嘅，係 要啦， 係啦。咁佢話咧嗱呢個基本啦，好啦，咁於是乎咧進一步咧，佢話咁如果兜咁點算啊？真係佢話咧，佢啲大學生咧 咩兜啊， 攞個兜啊， 攞個兜，係 啦，佢就咧好似頭先你咁樣啦，你去麥當當買嘢啦，佢真係同佢講喎，佢話巨無霸薯條。唔好包嗰个纸袋，又唔好包胶袋，直接攞咗一个玻璃罂出嚟，你同我装喺里面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佢网络上面晒啲相好搞笑嘅，你就见到咧，嗰、那个明明唔应该摆喺个兜度，你见惯汉堡包唔系咁嘅样噶嘛，佢就变咗个汉堡包塞喺个兜入边啦，然后成兜薯条啊塞满晒喺右边。 冇纸包住嘅系咪？ 冇纸啦，咁亦都冇纸袋啦，冇胶盒，乜嘢都冇，就净系攞自己嗰个玻璃兜啦。跟住有一个最极致噶啦，雪糕啦，雪糕 即系个软雪糕啊， 唔系软雪糕添， 雪糕球啊， 佢系嗌即系讲一次个产品啦，麦旋风 系 哦， 嗱、咁应该点做噶？ 你都有杯噶， 佢唔要杯， 系啊，你自己自携杯俾佢啊。 好啦，有冇难度？有咩难题先？即系当佢同我话唔该，有一杯麦旋风，唔使要你个杯，我自己有。 系个量咯，会唔会啊？系啊， 量佢都系照挤出嚟嘅啫， 佢都系揿几多下，几大力嗰啲。 有咩难咧？ 难题系 麦旋风嘅重点系咩咧？ 要 记唔记得？ 要保住嗰个冻。 唔系唔系，要搅噶嘛，记唔记得？ 佢有支棍噶嘛，跟住喺度搅三下噶嘛。 咁 应该咩容器都可以做到噶，系咪？ 系噶，因为原来唔系佢连个搅棍都唔用噶嘛，个搅棍系 胶 噶嘛。 咁有啲尴尬好似。 咁咧，佢话咧有个台湾嘅大学生咧，佢哋即系咩都挑战啊嘛，佢连麦旋风都挑战，佢就话唔该，我要呢、這个。跟住个店员咧都已经望住佢话：我哋呢个产品咧，如果唔用呢个兜，又唔用嗰碌棍嘅话咧，因为佢有四方形噶嘛，就俾佢怼喺部机度，咣咣咣咣咁样。我话佢话：如果我哋唔咁样搞咧，系做唔出嗰、那个 效果嘅。 哇！跟住嗰个大学生几霸气，佢话：得噶啦，你滗雪糕落嚟， 我揀咗嗰隻朱古力饼干个口味嘛，你将个原材料倒埋落嚟，咁点啊？我自己搞， 自己搞， 真系去到 自己搞， 去到几极致啊吓，咁 好极致。佢话得，我自己攞匙羹搞，你唔需要担心我，我口感靓唔靓，你唔使理我啦，我自己嚟。 唔系即系好似 个 软，唔系好似嗰个软雪糕同埋咩批啊苹果批一样咧，自己搞你记唔记得上次啊？ 有咩？ 你上次咪话食个新口味咧，以为佢帮你搞埋嗰个软雪糕，咪又自己搞。 嗰个呃我啫，系啦，嗱，于是乎咧。即系由于最极致出咗嚟啊，佢哋咧就喺度斗咧，就话仲有边一啲嘅食物种类咧系可以自携，又或者边一啲咧就好难嘅咁样。咁于是乎佢哋就去到咩咧？台湾最出名嘅。 嗰啲炸鸡啊， 夜市 系啦系啦，炸鸡、啊。 夜市相对嚟讲容易啲，嗱你即系周围乱咁食啊嘛，自己带定个兜，跟住带定啲餐具，应该唔难啦、啊。 唔系都系难嘅，因为咧即系你由街头扫到落街尾。 譬如嗰杯嘢饮，佢哋一套套，唔系佢系啦，佢啲果汁先炸嘅，焗，跟住咧即系 pack 埋嗰个胶封胶噶嘛，跟住笃嘅啊笃嗰支。 即系杯珍珠奶茶，即系你咁讲， 嗰啲珍珠奶茶就用头先兜巴。嗰啲方法，你俾个杯佢，咁咧佢夜市咧，譬如扫街啊，食嗰啲唔知乜鬼，即系炸大肠啊、 炸 锅仔煎啊嗰啲啦。 其实你有个兜已经可以承载住啦。 系啦，段落佢都有难题嘅，佢哋真系试咯，佢哋就真系全部咧，好似化缘咁样咧。 系啊，又真系自己揸住个兜。 系啦，全部都系同人讲话得啦，你嗰个麻辣烫直接倒落嚟呢度啊，你嗰个豆腐咁样咧，佢话啲店家咧都望住佢哋话系咪玩嘢啊？跟住睇真啲，咦认真嘅，哦好啦。佢话有啲都 OK 嘅，咁但系咧有咩难题咧？即系嗱，佢哋发起咗呢个行动啦，原来搞咗几年噶啦。咁佢话都 难题点解会有？ 有咩难题咧？ 唔方便咯， 唔方便。 有阵时你 睇啲点样？ 嗱，譬如有阵时我出街，我唔知我嗰日会买外卖噶嘛。到嗰阵时，如果我突然之间要买外卖，我冇准备到嗰啲餐具啊、兜啊嗰样嘢，咁咪冇咯。 唔会啊，如果系嗰啲朋友，佢就唔会咩 去到 边 都 随身携带。系啦，我用唔用都好啦，我用得着就用，用唔着咪当即系阿爸姐咁用唔着咪算咯咁噶嘛。 好啦， 但系讲紧，我觉得对于嗰啲店商嚟讲咧，都有影响就 有， 因为佢哋可能会揸住嘢系卖广告噶嘛。佢啲纸袋啊，我唔知啊吓、 哦， 我咁谂咋，即系对于佢哋做生意，系啦，佢哋有广告，咁你 又唔系呢样，佢唔介意嗰样嘢， 食物质素 分量， 份量，嗱，佢话先举第一个最困扰到佢哋系咩咧？就系饮嘢，佢话因为咧好多，譬如话以兜巴星为例咧，佢话嗱。我哋有出自己嘅兜巴星咖啡杯嘅，佢话嗰啲咧，除咗系赚钱之外咧，因为佢有个所谓标准嘅尺寸咧，我就知道你拖又好，唔知咩 grandy 又好咧，我个杯咧都系啱份量装到嘅。佢话但系好多客人咧就中意攞自己屋企个杯嚟，佢嗰啲杯咧，你话够大又好啦， 家庭装咁啊， 有啲系求其咧攞个普通胶樽嚟咧就要装嘢饮咧，我都唔介意你系咪热溶咗个胶啦，或者冻饮嚟嘅可能，佢话你唔够装嘅。但佢唔够装嘅问题点样呢原来好得意，佢话咧好多唔单止兜巴星，佢话好多嗰啲连锁饮店嗰啲咧，佢个份量系 set 好咗啊嘛部机，即系话大杯、细杯、中杯啊嘛。 就算系嗰啲快餐店，你揿个可乐 都系 咁 系 揿个杯啊嘛，中就呢个大就呢杯咁噶嘛。 其实我咪觉得呢啲冇问题咯，即系已经 set 好咗啦，咁你唔会惊俾多咗又话俾少咗人哋。 唔系啊，就系呢个先有问题啊。 原来系人哋嘅杯 系， 譬如你想要中，我俾唔到中你啊。 原来我个杯系细嘅，佢话咧试过咧有一啲客人咧攞个杯去咧，个店员咧已经好经验丰富，话你系唔够位啫，装啦，装啊，点知咧话咁多咗啊，多咗啊，你攞个纸杯装俾我， 黐线，我点接成接唔 系啊？即系一嚟系技术问题啦， 同埋其实你冇环保度， 即系冇环保度， 用咗个纸杯 啦。咁譬如话有啲要加冰嗰啲咧，佢个樽口好细啊，搞唔掂啦咁样。咁然后另外一啲咧就系讲紧话佢嗰个饭兜咧，亦都唔够大啊，即系咧夹硬扼落去咧，可能又即系有啲饭又嘥咗啊。同埋最紧要，我觉得呢样真系紧关键啲。佢话你系咪肯定咧？你系会长期玩呢个无限飲食噶？ 系 佢话有好多人咧都系一时兴起嘅啫嘛。 唔系咁，譬如我唔玩，可能去下家玩咁。 唔系咩叫佢唔玩咧？佢好多人咧就系特登买呢一啲外卖盒啦，即系头先讲啲玻璃兜 啊， 或者嗰啲搣断搣唔系搣断，即系一开二嘅筷子嗰啲咧，买完之后可能玩咗唔知一两个礼拜，唉，都系好麻烦唔玩啊。其实嗰啲嘢。制造咗多一嚿垃圾， 其实都系， 系啊， 即系有几多个人真系可以持之以恒咁做， 都几难。 我喺度讲紧嘅时候，我猛咁喺度讲真，我真系专心唔到，我猛咁谂住卤肉饭， 一好多老肉飯，而家好肚餓。 老肉飯，老肉飯最容易啦。 啊，我講緊台灣嗰啲嘢食，係 啊， 好餓啊。 唔係嗱，你可以諗下，你可以咧，即係自己代入去諗下咧，究竟喺成個無痕飲食裏邊，你覺得你慳到邊樣係最容易嘅？我諗餐具我哋係 OK 嘅，係。但係講到話個兜。讲埋个杯你都有啲难啊， 试下做啦都。 系啊，你唔知有冇都喺你生活上面尽量试过无痕，可以无痕到几多呢？会唔会去到最后要一丝不挂，真系冇晒痕迹咁样咧？ 收拾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娱乐，那么刻意过好每天。谁料你见松绑了又愿见面，谁当初想摆脱被围绕左右，过后谁人被遥控于世界尽头，勒到呼吸困难才知变且线木偶，这根线其实说到底谁拿捏在手，不聚不散只得你及另一对手擒获，那是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卸割，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你的足印也可发指，全为你背影逼我步步向前，如一根丝牵引着十方之路，结在喉咙内痕痒得似有幻雾，为你安心我在微笑中想吐未吐，只想你和伴侣要好才顽强病好，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以为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卸个。 陈奕迅一丝不挂，听新闻十二点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风先至可能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苗柏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在下午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上午的10点半至11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坪、大老山和长洲泳滩的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6、55和53公里，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1、74和64公里。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会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渐转吹偏北风，今晚风势显著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今晚雨势颇大，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有狂风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14点，跌咗315点，成交金额50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系跌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5点，跌咗41点。 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04跌7，长城汽车10升9.2，中国平安51.5跌咗5.5，盈富基金26.05跌3.5，吉利汽车14.94跌咗5.4，中国恒大16.5系跌1.4，建设银行6.38系跌咗8仙，汇控68.5跌1，招商银行22.85升5仙，港交所200.04跌咗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6，英镑9.948，瑞士法郎8.048，澳元5.87。加元5.797，新西兰元5.613，欧元8.7373，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8，跌咗95。港金报1179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7.02，卖出1267.1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洗衣街噶。就是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洗衣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在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带都是挤塞，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带都是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是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噶。咁跟住同你讲渡轮消息啦，咁由于强风关系，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停航啦。咁另外来往愉景湾同埋梅窝嘅渡轮服务啊，平洲街道有限公司通知嘅，都系已经停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郑楚恒，香港有你。 他是一位机师， 如果不在香港做的话，就等于一架普通的自家制飞机，但能够在香港做的话是有特别的意思。 他为香港的航空史写下新的一页。 这件事很多人跟我们说是不可能的，就是个成功可能是自己一个开始，但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事。 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香港有你 Made in Hong Kong。 欣赏我的香港， 架车送真皮座椅啊，即刻落订咯！间屋好靓啊，即刻落订咯！ 等阵，专业嘅地产代理有责任提提你，签约前先厘清业权，例如睇下物业有冇联名或者未解除嘅按揭，最好将所有订金交俾律师楼托管。买楼都系谨慎啲好，订金交托律师行，楼宇买卖风险降。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进退两难，不如放手一搏。 应该继续离开不放手，应该拒绝无奈未能够，应该洒脱回复做朋友，应该找你却太过荒谬，应该脆弱牙关都颤抖，应该快乐难受别研究，应该适应平复后遗。 觉得歌词入面最触动到佢嘅系关于爱情嘅守候同埋考验。两个人步伐不一致，系要有耐性同勇气去磨合嘅。如果对方唔愿意，亦都需要学识放手。 应该继续离开不放手，应该决绝无奈未能够。 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琳，编曲 Fergus Child， 监制 Eric Kwok。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李恒毅空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十二点十一分，继续气温咧都系三号强风信号行行声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9%。 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啊 ，OK， 诶、啊，志文两位， 志文， 你成日话自己靓仔， 冇讲过，冇 讲过， 哎呀，又 自吹自擂嘅时候一定有嘅， 系 系，哎，你即系嗰个咧，而家咪好多名称咧出现嘅，又宅男啊，又知咩咧， 系啊系啊， 暖男 有。 啊， 系啊， 暖男嘅定义 好吸引噶，对于啲女士嚟讲，讲到暖男，即系俾啲温暖你， 系咪暖男 啊？ 你自问自己系咪暖男？ 唔系， 我可以， 冇办法， 系 啦，佢可能系得嘅， 系， 因为暖男第一大特征要细心， 系 体贴温柔。系啦，即系你唔好误会话，即系揽住你好暖嗰啲啊！ 啊，系啊，系啦，即系话讲得好，诶，好细眉细眼嘅，窝心嘅， 系啦，我唔系咯， 我 OK 细心嘅， 系咯， 我可以系 嘅，阿祖系嘅，系啦， 细咩心啊？屙过啫嘛，佢呢啲叫做 唔系啦， 两样 嘢嚟嘅。咁 我哋呢啲咩啊？粗豪啊嘛， 唔系你粗豪有粗豪嘅吸引嘅，系不过未暖嘅。 你赞 我，我赞你， 佢知道自己错啊， 系啊系啊，暖男嗱，以前。成日话美男计啊，而家整个暖男计，哎呀望住啊真系。 唔系噶，其实呢个仲吸引啊？点解咧？美男啊，得个壳嘅啫噃，绣花枕头里边可能个美男可能话你自己翻屋企啦，我唔会车你噶。冬天嘅时候打俾你都系问你几时出嚟睇灯饰啊，佢唔系嘘寒问暖，唔系关心你。美男系冇用噶， 暖男嘅更加好啦。 哇，暖男直情帮你整埋灯胆啊，大佬啊！ 喂，但系佢嗰个暖男咧，我睇到个样虽然打咗格仔啦， 可以打格仔噶。 喂，咁佢而家 未系啊 嘛，系咪先？ 哦，系咩衰嘢嚟噶？原来 衰嘢嚟噶， 系咩系咩？ 系啊，但系嗰个人个样都真系几反胃噶，想睇嘅时候 真系噶。 即系嗱，如果要讲紧嘅系佢用美色啦，又或者 佢用 计谋啦，去令到人哋即系上当啊嘛。即系佢个样咧，即系唔会觉得特别，觉得哇被你迷倒啊咁样噶。 所以就 系话暖男咯。 所以而家咧就系话啦，好似豪姐话斋，美男计已经唔得啦。就算你样子平平，但系你暖男哦。哇！ 够细心，够温柔， 嗰下嘅已经蒙蔽咗所有一切啦。 系啊，嗱，即系举例咧，而家咧最兴对上一个暖男咧，被誉为男神之中嘅暖男咧，嗰个韩星啊，孔刘啊， 系 咁咧，其实嗱，佢唔系话唔靓仔，但系佢唔系主要 sell 靓啊嘛。咁但系咧，因为就嗰好似靓， 事实列车嗰个戏嘅形象，点样去照顾个女啊，个样嘢，个形象父爱。那個猛男嗰個温暖係直情你企喺佢隔離，你都會被融化嘅咁樣。 唔係佢其實佢唔係嗰度暖男嘅，因為嗰度咧開頭個扮衰人噶嘛，佢係去到後來先迷途知返啫。佢暖男咧就話，當佢喺嗰個叫做鬼怪啊嗰件事劇裏邊咧，佢大叔啊嘛，嗱佢又嗱，所以暖男第二個特徵咧，第一唔係靚仔，唔使唔係要好靚仔，第二咧唔係要年青，唔使小鮮肉，佢 sell 大叔噶嘛，但佢就喺嗰度戲裏邊用大叔話俾你聽咧， 我都係暖男， 佢譬如有幾幕。都系咁样嘅，突然间话：咦，你做咩嚟咗啊？即系我当然系个女主角啦，你听得出把声。咦，你做咩嚟咗啊？跟住然后个孔刘就唔出声，攞条颈巾，你漏咗啊？跟住然后就搭上去。当然啦，我哋平时搭上去就搭上去啦。佢搭上去咧，系个镜佢 soft 咗，同埋有音乐啦。 加埋 阿泽斯，跟住然后就话：系，当你冻亲啊，咁样系啦。咁就呢啲举动咧，令到佢成为呢个亚洲暖男，好多嘢佢都好似要关心你啊。惊你考试即系迟到啊，诸如此类。佢有超能力啊，啲要带你去咧。即系总之，佢做咗好多嘢咧，令你觉得好窝心啊。呢个 女仔就系需要呢啲嘢。 我冧到爆咗啊，咁样。 我认真噶， 尤其是跌咗落。 相对嚟讲啊，寂寞嗰一格。如果有一个人呢、即係伸出呢隻，其实关长都系㗎，佢就溫馨小手啦，系咪先。佢关心你扶阿婆过马路。 系 啦。你想几 sweet， 阿婆都想啊。 你话你系暖男，你做唔做到啊？ 我做到㗎。 其实佢都得嘅，佢真系好白嘅。 系啊，系咪。 系啊，我好细心啊。系你学唔到啊，你唔好扮。系啦。 冇理由系有一个男人认同佢系暖男，咁系都系你啦。 系啊，但系如果可以做到孔刘嗰啲另外一格 㗎。 嗰啲呢佢本身真系靓仔啊嘛，呢啲冇得模仿，冇得 好啦。咁而家做咩啫？我讲咗咁耐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啦，暖男。 系啦， 就系透过呢个细心窝心系啦，咁咧就专嗱佢咧就系咁样嘅，嗰个情节就系话，而家咧话怀疑咧有个暖男啦吓，有七个男人就透过呢个暖男计啊喺呢个面书啊社交平台 WeChat 嗰啲咧，咁就话自己咧系即系用有一个假身份啦吓，唔知系咪真定假嘅，或者系教徒啦，又 post 啲相出嚟又健康啦，又靓又乖仔啦咁样， 然后咧 即系好顾家的形象，就喺。社交平台咧就结识一啲单身嘅女仔， 系、啦， 即 年龄咧就介乎26到47岁嘅， 大部分咧诶，应该系大部分全部啦，单身。由学生身份咧，至到专业人士嘅， 系、 啦。 头、 先你都讲咗一格啦， 系啊， 专向啲单身女仔去埋手噶嘛。 正常都系嘅。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啊，咁做啲咩咧？你估佢可以？ 呃佢钱咯。 呃佢啲咩咧？嗱，佢又我唔知佢有冇直接得呢个，就总之咧，佢咧就系、 是。OK， 如果你咁样嘅捐款。 要都要啲钱买嘢㗎。 係 啦。 係 啦。 咁 次讲緊几千至几十万。 唔会话 自己成立一个接济和小组基金。 係非洲全国打水井行动委员会主席。 係啦。我都需要啲钱嚟帮手。 係啦。 帮助下。 我想打几个水井。 干净水。 係啦。唔知你会唔会帮到手呢 冇啦。嗱佢呢个人呢呢几个人呢就话呢喺啲美容院里面呢就 美容院啊， 乘机咧就去咧，即系用暖男计咧，就氹呢啲女仔就去买美容疗程。 系啦，即系首先咧就约对方咧就见面，之后咧就带佢哋去美容院，近乎半强迫就购买一啲美容嘅疗程咯。 系啊， 咁啊嗰个数目都好大， 喂，都话几千至几十万啦。 讲紧啊，涉及210万嘅港元嘅钱啊吓。 系啊， 咁佢同个暖男嗰个计系点样噶？佢又强迫嘅，就如果暖男唔使啦，自己都可以反应 嘅。嗱咁样咯，暖 男咪第一。 第一步啦，即系佢都话喺社交平台咯。 香港暖流， 喂，你唔可以咁样搞，哦，你真系破坏晒人哋节目名啊！ 暖男啊嘛， 嗱，佢而家佢就话喺啲社交平台就搞到自己嘅形象咧，好健康啊，好乖仔啊，咁样好啦，一个男仔啦。咁跟住喺社交平台识咗啲单身女仔咧，咁就佢相约佢出嚟见面。咁相约佢出嚟见面嘅时候呢咁佢点样去到美容院呢就好似风貌不相及咁 啊 咁我就睇下哦原来咁嘅嗰个呢暖男呢就话哎呀唔好意思我呢就去咗美容院嗰度预约一啲疗程啊但我驚约你迟到喎、不如你都上埋嚟美容院等啦 喔、 其实呢一格 好 喎呢一格讲真都有少少骗案㗎啦。 即你约完咪知我哋咪约迟啲去 啦。因为我被骗过嘛佢都系呢约我一个地方跟住就系另外一个地方。我唔係逃色嗰啲，我冇俾人騙財騙色，我俾人呃咗部電話咁啊，講咗噶啦，唔再講噶啦。咁所以咧，同埋廿年前啊，讀緊書嗰陣時啊， 但係呢條橋就比較自然咯。係 啦，因為咧嗰個人會覺得哦，你都男仔去美容院喎，咁啊即係美容院係對於女士們都係成日去嘅地方，冇乜嘢噶啦。 冇錯，冇錯。 係啊，結果就喺嗰度中伏啦。 係咯，嗱，你話如果約你喺小竹度等啊，你梗 係 驚啦。 小竹喺邊度啊？ 係啦，九龍塘小竹咁啊。 小竹 仲有嘅而家 大把， 哇唔少啦。 咪系咯， 我唔知啊， 使唔使得闲去一转？ 我唔识呢啲嘅，我唔明你哋讲咩。 所以我就觉得佢呢条桥就比较 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咁跟住点啊？就上到去啦， 上到去啦。咁佢倾开嘅疗程，跟住哎呀，你嚟咗啦，咁不如一齐倾开，就跟住就拣喺度 签单啦， 签 单 啦，系啦。咁又系喺啲威逼利诱之下，即系支持处理咧，就系困兽斗落闸放狗嗰啲咧，跟住就威逼嗰啲女事主咧，就去签下好多嗰啲咧，即系佢唔想愿意。嗰啲疗程咯， 喂， 讲紧几千至几十万都有，即系离晒谱啊！咁佢而家 就，我觉得最衰咧，佢即系。 呃人啊，呃人唔淨係呃錢啊，佢呃埋人哋個心啊。人哋以為呢遇到一個人啊，你可以啊咁關心我啊。 認識下朋友咁。 係啦，或者甚至可能有啲女仔你見到佢哋一啲 WhatsApp 嘅對話呢，係真係有 諗到。 有啊，有諗到，即係又未到諗到將來嘅，但係真係覺得開頭你用暖男嘅身份出現，我呢就覺得好窩心啦。覺得 得到份關懷關心。 係啦，但後咩呢就慢慢就覺得根本你成件事好有 planning 嘅，你計劃好曬，第一步就話要見我，跟住就帶我去，跟住就我就使咗好多錢咯。其實咪即係呃人，即係騙。 即 係 結果都係呃人咯。不過而家呃人嘅招數咧，唔係一嚟咧，佢仲要鋪排咧，有錢走咯。 系咁，梗系啦。 搞咗一大轮之后， 你估我哋节目啊，风骚快活人啊，成日话人哋点呃人啊，浪得虚名噶，就搞到啊呃人嗰啲人啊，要继续咧挑战自己，希望可以咧有一个更高嘅方法。但我会话你哋冇用嘅。 系啊，我哋真系会督爆你。 我哋系会继续话俾大家知，要小心，唔好俾人呃 嘅。只要有报道话系啦，由于呢啲女事主咧就觉得咧被骗啦，即系被屈啦，咁所以咧即系于是乎佢哋就向啲即系 报警求助啦， 报警求助咯。咁所以佢话咧当中有即系四十几宗嘅求助个案咧，有22宗已经和解啦，同埋处理咗，仲有20宗仲系仍然处理当中。 我觉得都系低手咯，佢去到最后其实都系威逼利诱啫嘛。如果佢要系骗到底嘅，应该真系用佢暖男嘅嗰种身份同埋伎俩咧。系啊，你哋揾我嘅，当然我系女主角啦，系咪先？ 系你做女主角 系咯， 系啊， 冇跟住攞样嘢笠上去，你争个面膜啊？ 系 点解嘅？ 你都想同我同你一齐噶嘛？咪一齐做咯，好唔好啊？ 什么 back 嘅啫，人哋暖男啊，真系融化对方嘅防线噶嘛， 送好系嘛， 唔系咯，你而家只系呃咗人哋出嚟一个约会地点啊，低手你哋真系。 沉默中拥抱，浓雾刚飘到，目光中如零下15度。十指紧扣，我哋知道互相心里已是有数，而难看到爱情回报。用泪光折射你，这缺陷你填补自己。越是想接近你，越不接近你，逃避面对别离。Can we stay?Just a little longer this way， 朦胧中仍自欺，我会等到最后胜利。Just stay a little longer this way， 在梦中呼气，沿住悲伤结尾，这人这事这地。重活剧本的戏，浓雾中找你，我发现你感受着你。是否生命缺乏氧气？是否感觉最后我共你，似残缺的拼图？ 中紧抱你，雾中失去你，这困局还痛过没爱你。 平时咧，我哋播好多嗰啲新歌咧，我哋都肯定系会讲话好听啦。咁呢次咧，我系想加多个字，真系好好听。 系啊，唱得好好啊。 系啊，呢个浓雾啊，仲要系叫做咧黑白灰三部曲嘅，即系灰。咁啊，陈明喜啊 ，Joyce Lin 啊，咁啊呢只歌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好，好啊， 因为今日嘅天气可能都类似咁噶。 同埋新嘅歌手朋友咧，而家都真系需要大家多啲支持，是唱得到嘅朋友，俾多啲鼓励佢啊。 我自己行唔到呢条路，好明白嗰种痛苦。 你行嗰条会系一条死路咯，我如果系嘅话，我都唔会想走咗咁样话你。 我越嚟越有自信啊，讲出嚟咧，你讲到自己真嘅一样咧，真系 你上身一样嘅真系。嗱，呢一啲就系真噶啦，因为咧，我哋今朝一开始咧就讲咧关于即系香港咧鼠患嘅情况，好似越嚟越严重。 大家点啊？大家点啊？ 我哋好多嘅听众咧都留言到俾我哋。 有冇相先？今次第一望我唔望啦。 好彩冇相， 我唔敢望嘅真系。 Joker 咧，首先就同我哋讲啊，佢咧就话柴湾嘅翠湾村咧有好多曱甴同埋老鼠啊，一到夜晚咧佢哋咧，佢话咧嘅数量系多过便利店嘅，即系梗有一只喺你左近，好呕心， 多个住户添。 佢仲要后屘咧自己咧再留言啊，佢话咧半年啊已经捉咗超过十只啦吓， 老鼠。 最大问题咧系管理处啊投诉咗都冇做嘢啊，晚晚翻到屋企咧都要睇住啲小强就开 party 啊，最惨咧就屋企好多小朋友啊嘛，咁咪会担心咯。捉紧就咁讲啦，跟住咧另外我见到咧 Karen 都有讲噶 ，Karen 咧就话啦，佢屋企附近咧有成40几间食肆，咁啊真系惨啦吓！ 哇， 有次咧楼上嗰位太太同佢讲啊，话佢屋企咧有老鼠，咁啊梗系惊啦，因为佢屋企咧已经有11只猫都仲有老鼠， 11只猫， 即系嗰位嘅太太系屋企养咗11只猫， 佢哋有老鼠， 冇攞去俾阿蒋丽云训练啊嘛， 系啦，所以咧阿 Karen 都讲噶，啊嗰啲嘅议员啊，我唔读晒完整啦，即系其实咧放啲猫真系冇用噶咁样，咁啊同埋其实老鼠咧根本出现咧就 系 人嘅卫生问题。 系， 佢话啲人啊，如果继续都污糟邋遢咁咁嘅话，啲食肆又将啲垃圾周围抌，其实成街啊，就算你放晒老鼠药啊，都冇用啊！ 哇，好惊啊！ 系啊 ，OK， 咁啊，另外咧，头先有啲咧就回应翻咧嗰个幼稚园通识问答比赛咧，有个声咧，佢就话：，香港细路仔同埋家长啲压力咧，真系多得唔得掂啊！我又觉得呢次真系唔关唔得掂事。即系啲学校同埋啲家长咧，自己好自愿参加。 其实系风气嚟噶， 即系 硬系觉得咧，你唔做就蚀底。跟住我个仔咧，就喺个起跑线上面度输咗。 系啊， 有阵时系大家都系咁谂咯，会。 系啊，呢度咧有个上次你教咗我读 Ronald 系嘛，系 Ronald 话年头喺家族嗰四只家住天水围，底层一至二楼，已经全部要变密室啦，全部要关窗关门，激死。佢话点解香港好似变翻60年代？ 系咯，可咩都要封晒闸啊，咁样。 系啊，点解会咁样嘅咧？真系、啊， 我都好想知啊！嗬，即系前阵子都冇咁多关于老鼠嘅新闻噶。 系， 系咪啲议员讲得多啊？佢哋都上嚟开 party 啊，所以即刻。 系啊，好搞笑啊！不过咧，即系如果你讲话个捉老鼠嗰啲新闻咧，都即系有啲议员啊，区议员咧，佢就话训练流浪猫嚟捉老鼠。佢话你要训练几耐咧？佢话你可唔可以问下你屋企只猫识唔识捉老鼠啊？ 系啊， 好似话好耐都冇啦。 同埋其实话咧，因为猫被养咗之后咧，即系变成咗宠物啦， 食猫罐头噶啦嘛，变咗 呢啲佢哋自己本身嘅本能咧系细咗噶。 系啊， 所以咧你以为猫真系谂住攞佢嚟捉老鼠？你睇卡通片吧啦。 系啊，捉咗佢屋企只猫屎啊， 成熟少少啦，唔该咁啊。 我哋。即系上个礼拜咪讲曱甴嘅，有一个唔知边个朋友咧话养猫啊，养猫就唔会有曱甴噶啦。 我又得得意喎， 系啊，佢哋话养猫冇曱甴噶， 系咪因为 会把玩佢噶嘛？话定系 系可能佢真系捉佢啊？ 系啊，但系老鼠就 sorry 啊，佢猫而家只系捉曱甴，唔捉到老鼠。 系啊，总之多谢大家， 啊、 证明原来你居住环境而家都与屎同眠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视乎热带风暴苗柏嘅移动路径以及强度变化，喺下昼稍后考虑系咪需要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苗柏会在今晚午夜前后在本港100公里范围之内登陆。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工党张超雄批评有社福机构储起政府资助当作储备，到年底以分红的方式给高层。社署署长叶文娟说，过去五年所有机构的储备都维持同一水平，又说社福机构没有分红的概念，但是大约20间有发放现金津贴给最高层的员工。社署曾经跟进这些机构有定名准则和计算方法，并且经过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通过。社署又要求机构改善员工的待遇和提高透明度。至于是否所有受资助的社福机构都要每一年向社署提交报告，叶文娟说已经同行政署讨论。法国国会大选首轮投票结束，票站外调查显示，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前进党显著占优，得票率超过三成。分析预料，共和前进党最终可以在577个国会议席之中取得过半数，甚至超过400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透过社交媒体批评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说科米泄露的资料比任何人想象的更为广泛。科米日前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他表示担心和特朗普的对话在日后会被对方扭曲之后再发布，因此他将每一次对话的内容记录在备忘录。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苗柏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约200公里，即是北纬 20.7 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靠近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苗柏会今晚午夜前后在香港100公里范围之内登陆。本港今晚的风势会显著增强，雨势颇大。由于同苗柏相关的烈风范围较细，苗柏要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它的烈风才可能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苗柏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在下周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下午和今晚会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渐转吹偏北风，今晚风势显著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今晚雨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有狂风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12点，跌咗317点，成交金额51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跌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5点，系跌咗4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2元，跌7.2；长城汽车9.99升9.1；中国平安51.55跌咗5，盈富基金26.5跌3.5；吉利汽车14.94系跌咗5.4；中国恒大16.44。跌咗2毫，建设银行6.38跌咗8仙， 汇控68.5跌一毫，港交所200.4系跌5，招商银行22.8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10.28，瑞士法郎0.969，欧元0.752，加元1.345，新西兰元0.7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19,891，跌121。港金报11,79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64，卖出1,268.1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爸爸，终于轮到你啦！ 我是凌子维，我和我爸爸最难忘的时刻就梗是拥抱啦。歌都有得唱啦，拥抱是由坐单车而起的，不过我就不是因为打足球游戏，因为入波而拥抱，虽然是很虚拟，而我们打赢的又没有捉起那部电脑那么厉害，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开心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今年的选民登记资料已经更新，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 www.voterinfo.gov.hk 查阅自己的登记资料。如有疑问，请在6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如果你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提示你已经被纳入取消登记名单，记得在限期前回复，才可以继续做选民。 至于女 二台通识60秒， 每年6月14日是世界捐血者日，很多地方在当日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去感谢所有自愿无偿捐血者的无私奉献，同时希望提高民众对需要定期捐血的认知。原来6月14日亦是发现 ABO 血型的诺贝尔得奖者卡尔·兰德斯泰纳的寿辰。卡尔在1891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医学系的医学博士学位。1901年他以血液能不能够凝结而推论出 ABC, 后来先改造 O 型的三种血型分类。他的发现是医学输血史上的里程碑。想要成功输血，就必须要找同样血型的人输入体内的血球，才不会被破坏。这个发现令卡尔获得193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问下大家咧，即系征求你意见，亦即系俗称，譬如话哦，大家民主表决系咪好嘢嚟嘅？ 啊，理应系啊，即系而家平时即系譬如我哋三个演员张相，我想自己摆上网，我都会问啊，喂豪仔，我摆上网，我哋介唔介意啊？ 系啦， 即系都会问一声啊，即系理应咁有礼貌啲好啲。 冇错，咁而且咧，譬如话有好多女士咧都好唔中意啲男士咧，譬如话。哇！你自己揸晒主意都得噶啦，即系譬如话一家人去旅行，可能咧原来个老豆翻嚟咧，个老公翻嚟已经话得啦，决定咗啦，就去长洲5日啦咁样，咁咪嬲住啦，肯定 系先。调翻转嘅啫，如果个男士咪都话，诶你话事啦，你想点就点啦，个女士就会讲，你可唔可以话，你可唔可以揸下主意啊？吓，好难应付嘅有阵时都 系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就好似咧好想咧就话，喂问下我意见啦，由我嚟决定啊，好唔好啊？即系你去茶餐厅食饭啊，你都想个侍应问下你冻饮热饮啊 ，A 餐定 B 餐啊，你都想人嚟问你啊，即系唔好下下你自己话事。所以有阵时咧，反而你好开心、啊。哎呀，呢间餐厅好好服务噶。例如咧，佢会问我咧，烧汁啊，蒜蓉汁啊，定系呢个咧照烧汁咧？ 俾我有选择。 系啦，俾你有选择咧，咁样。 咁好，系啊。 系咪所有嘢俾你去拣都系好事啊？会唔会有阵时你会觉得吓？ 咁你而家即系推卸责任啫、 啊， 我答唔到你噶、啊。 即系譬如嗰啲咧咖喱味嘅 A 啊，定 A 味咖喱 嗰啲就即系点拣都系死路一条咁样。 咩叫推卸责任咧？你系会觉得呢啲唔系我决定到噶，应该你嚟做揸主意噶嘛？你如果你问我嘅，你真系卸镬噶啫。嗱，举例啊，举例，如果你睇医生，医生问你，咁你想我开丰收药啊，定系想要快活药啊？我大佬，你问我鬼知啊？你要特敏福定金刚安啦、啊，咁样佢问你，系啊，你想要边只啊？ 咁边只帮到我先得噶？ 系啊， 你专业 系啦。嗱，但系咧，真系好多时候咧，你发现咧，有一啲咁关键嘅场合咧，佢无端端俾咗个主动权你。嗱，即系医生系最多嘅。 嗯， 你会唔会做呢个手术有风险嘅？系可能会死噶咁样。咁其实风险值唔值都冇，你自己决定咯。 唔系，我都建议嘅，系即系我一啲建议。 佢唔讲俾你听噶，有时建议都唔讲噶。佢话嗱。总之咧，就系有呢种风险嘅，可能会死啦。咁啊，不过机会咧，多唔多啊？全球咁案例咪可能 0.03% 啦。咁即系高唔高啊？医生你自己决定啦。咁做唔做好啊？都系你自己决定咯。 我发觉咧呢啲位咧，通常咧，譬如嚟医生啦，因为咧我哋。平时嘅即系大家对于医学嘅认识冇咁多啦，对身体冇咁了解啦，逢亲都系对一啲咧我哋冇咁了解嘅地方咧，佢哋就会摆呢个 offer 出嚟。譬如我上次去换电脑咪坏咗嘅，跟住咧我就谂紧系买呢一部定系嗰部嘅时候咧，咁当然啦，贵啲就梗系好啲，平啲冇咁多嘢，但其实我自己基本嘅用途，但我都唔知道点拣。佢哋又系陈述晒两边嗱，呢边有呢边嘅好，嗰边有嗰边嘅好，咁你拣啦咁样，即系佢哋都俾选择我嘅、 哦， 但我又唔识啦嗰阵时 啊！我都试过帮个仔去问嘅，即系一齐研究啲电脑啦，走去铺头问咧，问完之后咧，我话好啦，即系你讲一大扎啲 A B C D 数目字咧，我唔知你讲咩。呢、這个贵一个1000蚊，即系譬如佢总有啲升级嗰啲啊，系贵咗啲咩先？佢话其实都冇乜大分别嘅，佢贵咗个型号啦，或者多咗一个功能啦咁样。哦，咁呢个功能就值1000蚊啊，我就唔制啦。咁我买旧嗰个啦，我会 咁你揸到个主意咯，因为讲紧贵咗1000蚊啊嘛，阿钱系醒咗啦嗰件事。 即系我会去对比一下，即系呢样系佢专业嘅，虽然我唔识，但我要知道我要求我需要啲咩嘢，咁就会揸到主意。 好啦，而家咧要你面对嗰个咧系比电脑啦，甚至乎咧即系医学咧系更加冇得搏嘅，即系因为你医学啊、电脑嗰啲咧，你话我搏一搏啊，脑吹啊，即系嗰啲，佢而家话搭飞机 系 搭飞机，你有冇想象过有一日搭飞机嘅时候，请帮我哋安全带，系啊，搞完晒啲行李之后咧，突然间咧个机师广播。唔系话俾你听 ，hello， 我哋而家就要飞去冲绳啦，咁样佢走出嚟同你讲话，我哋而家咧想问下大家意见，飞唔飞好咧？咁咩叫飞唔飞好咧？好啦， 好惊，我真系打咗个冷震啊！即刻 系啊，咩叫飞唔飞好咧？咁你咪以为讲紧话，即系究竟天气好唔好啊？天气好唔好都仲未 起紧飞未先？ 未 准备起飞， 准备 系机长啊， 机长 走出嚟， 机长亲自走出嚟。咁咧嗱，俾个前提你，你哋搭紧嗰班机咧，已经系 delay 咗40个钟噶啦。 哇， 40个钟， 佢系一间廉航嚟嘅 ，okay, 已经 delay 咗40个钟。我冇睇错啊，我先望翻先40个钟。 即系应该系好燥底啦， 系啦，40个钟 喷出嚟都有啲臭味啦。 系啦， 终于上到机啦，但系都仲问我飞唔飞？ 系啦，总之咧就系终于去到机上到机啦， 系 已经40个钟冇飞到啦。 可唔可以问一下delay 嗰个原因系点解咧 ？delay 嗰个原因 四十个钟系机件嘅问题， 但系 乜嘢？ 冇错。就是机件嘅问题。 哦，即 系 部机嘅机件有问题。 系啦，咁咧佢就话俾你听，40个钟之前佢同你讲话，飞机唔可以起飞，因为咧 机件问题， 机件出现问题。好，大家等啦，40个钟头之后召集晒大家上咗机啦。 好啦，上机啦。 好啦，而家咧我系机长 Captain Ho， 我俾个选择大家。 好。 你用咁样嘅啲， 唔系我已经直情个人出埋嚟啦， 出埋嚟 好紧要啊！佢唔系匿喺个驾驶舱度啊！ 我以为系啊。 佢同大家讲咧，佢就话啦：而家咧，我哋咧呢部飞机咧就系咁嘅，两个引擎有一个系坏咗嘅， 咁唔使谂啦。 但系一个系用得嘅噃。 咁平时点解有两个引擎啫？ 后备啊嘛， 吓 平衡啲好啲啊嘛。 我要问机长，咁平时我哋飞嘅时候系用几多个引擎啊？机长， 平时梗系两个啦。 平时用几多个啊？ 好啦， 即系我而家要单手打牌， 系啦， 牌好论尽噶。 佢系走出嚟问你嘅啫， 啲会慢噶。 好啦，请问你在座咁多位乘客， 投票， 你系赞唔赞成飞机喺得一个引擎系喐得嘅情况底下 继续飞 起飞咧？嗱，我啊纯粹提一提大家嘅啫，教班机已经 delay 咗40个钟啦。 但我真 你哋买得廉航嘅，你哋呢班咧亦都转唔到机噶啦。 但我条命都值钱噶、 啊，系啊，哦，咁你想唔想知有咩 option 俾你拣啊？ 系咯，我想我就系问咯，系啊， 嗱、 啊， 你哋可以继续咧，如果唔飞嘅冇问题，你哋继续选择咧就留喺客机里边。不过咧已经我讲咗啦吓，你哋已经等咗两晚噶啦，你哋如果继续等嘅， 佢哋两日四十个钟冇离开过架飞机啊？ 系啊，原来话都喺飞机度，我真系撞你个鬼。 喺飞机点解唔褪啲人落去啊？喺个嗰个出面。 唔知啊，咁然后咧佢就话究竟你点样咧？你哋究竟赞唔赞成呢？嗱，如果你唔赞成， 即系继续留守啊，定系飞咧咁啊？ 系啦，你唔赞成嘅话咧，就可以继续留喺呢个飞机度嘅。如果赞成嘅话咧，我就揸飞机走咯，得一个引擎work 嘅咋咁样。 有冇第三个选择先？我落机，我唔搭你个飞机啦。你就算你逼我喺个机舱入边到四十个钟，跟住仲同我讲你可以飞，不过得一个引擎，同埋由一个唔专业嘅人去做呢个决定嘅话，咁我要个机师嚟做咩？我系揸飞机啦。 系啊，佢就问呢句啫，你点啊？ 我谂我真系发烂盏咯， 但系我想问离开个飞机啊， 系咯， 我可唔可以离开你一班机啊？ 可以，你咪自己买机票走咯。 我即系我宁愿咁样啊，我宁愿 可以，你可以唔理我噶，你可以走噶。但系如果你坚持我买飞，我要履行翻张飞嗰个即系兑换嘅权利嘅话咧，咁我而家俾个选项，竟然系话 我要留 飞啊， 唔 飞啊， 唔飞， 我走啊， 系啦， 唔止唔飞，我走啊，搭你班飞机， 走啦， 唔再信呢个航空公司。 我系坚持嘅， 你觉得？ 我一家四口乘四噶啦，嗰个机票好大噶， 系啦，但都要啊，因为安全啊嘛。 唔系佢坚持，但系就唔飞。 我唔飞， 但系坚持 唔 走嘅。 转其他公司，我都喺度。 系啦。咁啊，佢咧个飞行距离仲不知有冇参考价值啦。英国飞西班牙，定系西班牙飞英国？ 大约系两个钟头到嘅飞机。 系啦，系啦。 程，好啦，即系个长度。 死啦，坐船都坐，如果有船咁计啊，系咪先？ 自己餐艇仔都可能够啦。 系 啊， 有冇人飞啊？ 我估人飞。 有冇人拣？ 因为两个钟头机程唔系太远， 即系博得过。 我觉得啲人又博 得引擎， 我觉得人博嘅。 其实英国去西班牙咧，我有搭过，佢哋我都仲系坐廉航添，因为咧佢哋去睇下边啲地方啦，系啦，因为其实根本就大公司未必有得俾你拣嘅。嗰程飞机讲紧可能系2000蚊到港纸嘅咋，其实唔系真系咁大嚿钱噶。 系咯， 攞条命去博 换引擎， 就算一家四口都系咁讲啦，系嘛？ 你又唔好意思啦，真系冇办法啦。 大家少8000噶啦。 系啦，嗱，咁啊，个机师，咁啊，见到大家议论纷纷啦，俾多个资料嚟补充。咁啊，小弟咧揸飞机咧都已经有数下手指先，37年飞行经验噶啦， 系啦，应该要问佢攞意见啦。 我 同大师一样拜佢噶啦，就嚟。 从未发生过引擎故障呢件事，真系第一次见。 哦， 但我飞行经验37年。要唔要我揸？ 但佢37年，佢未经历过呢个引擎有事。 系啊，我心谂到几 咁，即系 都几罕有喎。 咁即系第一次嚟噶咯。 系啊，第一次嚟噶。 咁你就算有37年经验，但系你经历第一次， 所以我咪问大家咯，你想唔想我揸？ 唔想，更加唔想啊！即系佢都冇试过有 同我玩 一个引擎嘅经验。 你话真系咪离晒谱，即系不负责任到呢个地步咧？ 咩廉航啊？ 嗰间美国噶，美国啊，唔系即系英国定美国？ 点解美国啊？ 啊，英国 ，sorry， 英国嘅有间叫做好易嗰间 EasyJet 啦，咁样。 EasyJet 咁最后咧就有12个乘客咧决定飞啊， 其他嗰啲就落机啦。 其他嗰啲咧话吓，你飞好咯，大佬我唔飞咁样。 系咯 系咯，12个博啊。咁然后另外咧，佢哋 其他人咧 就拣咗个其实系一个最理智嘅选项系咩咧？改搭另外一班飞机。 系咯，嗬。 黐线咁样，一早已经叫人咁啦。 咪自己俾钱咯。 哦， 自己俾钱， 即系话你放弃咗呢个搭呢班机嘅权利，即系钱。 最后咧就有12个就话我俾你博，请你飞。大部分就话唔博啊，我走啦。哎呀，你玩到咁样啦，一系就留喺度，唔知留几耐，我走啦咁样。 我想知道两个钟头嘅结果。 两个钟头后咧， 安全到达。 唔系冇飞到，咁然后咧嗰个 冇飞到。 系啊，因为咁多12个人话要咩啫嘛，佢咪说唔飞咯。咁就冇飛到啦，咁然後咧， 咁其實問個問題都幾搞笑啊，點會得到一個一致嘅答案？ 就係 少數服從多數。 問嚟做咩 啫？然後咧， 冇得少數服從多數，講緊我條命喎，講真。 最慘係咩咧？ 咁講喎， 最慘就係當大家都覺得黐線噶嘛，你啲機師嚟噶嘛，你自己決定，你問我把鬼啊嘛。佢嗰間航空公司嘅發言人出嚟講啦。 好嘅，公話最難。 其實機師嘗試喺得一個引擎正常嘅情況下，俾架飛機起飛咧。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嚟噶， 即系呢个系正常可以咁做嘅。 佢话啊，大佬我真系唔知道啊。 航空公司自己咁讲， 嗰间航空公司自己出嚟话，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啊。 咁系咪平时都系一个引擎飞噶，跟住另一个系后备噶，真系。 我冇呢个飞行常识， 系咯。 我真系觉得应该要问阿谭文豪啊 ，Captain Cool 啊，即系问下嗰啲喂。喂啊，大佬啊，你我而家真系谂紧咧，切身处地。 你点算呢？其实你唔好讲飞机，你等个旅游巴先啦。你如果你搭长途旅游巴，个巴士司机 三个碌 行得。有一边碌唔得嘅，又或者同你讲话，我哋啲油咧，其实咧就挨唔到去终点嘅。但我记得中间有个油站，但我记得嘅啫。 系啦， 你搏唔搏啊？ 系啦， 冇得搏噶啦。话就话廉价航空，即系你个要求冇咁高啦。但我谂咧，安全可以到达目的地，呢、這个最基本嘅要求啩，系咪啊？ 我即系其实得十二个人肯飞咧，佢就用啊！我真系觉得佢冇你冇牵挂应该。 唔系啊，嗱，我 其实肯揸飞机嗰个都好用啊，佢都话佢都未试过。 我尝试去谂咧。点解嗰十二个人会制呢？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咁佢系机师嚟噶嘛？佢问得你，嗱你 谂 下，佢问得你飞唔飞？即系话佢系容许有一个选项系飞啦， 同埋佢系会揸嗰架飞机，佢自己条命都矜贵噶嘛。 除非你话咧，佢表决完之后咧，好，既然大家都赞成飞嘅话咧，我就揾另外一个机师嚟揸。喂， 唔可能啦！ 如果咁就真系，咁啊真系另计啦。 是日再远飞， 哇！走音啊，走音啊，系啊， 够啦， 温柔的你， 系打风啊，唔好唱到咁啫噶， 做咩啫？王杰林忆莲啊 ，OK， 12:53，继续三号强风信号挂紧嘅。 喂，你哋两个有冇试过？我希望冇啦， 咩事？ 但你哋惊唔惊？有一日带住个小朋友，熊仔咁细啊，而家嗰个系咪？荡失咗，走失咗， 走失咗个细路，哇，好惊！我梗系唔 未有试过， 大家嚟试未 ？O K， 咁细个而家， 阿田你有冇试过？ 佢细路日日夜夜都想咁做， 买甩个阿妈首先系咪？ 同细蚊仔玩游戏， 真系有试过，搵即系唔见咗几耐咁啊？ 一阵嘅咋？ 一阵即系讲紧， 我谂系十分钟内嘅， 我都惊喎，十分钟， 但系边 一度啊？喺超市入边度， 跟住佢话俾你听喺屋企， 唔系跟住个仔喺度开紧食紧朱古力噶，咬紧蔗噶，你讲佢喺度食紧蕉 喎。超市唔见几大声嗰阵时， 真系细个， 细到 几 多？ 幼稚园， 我幼稚园都惊青噶喂， 因为佢太细粒啦，人 粒咗 嘅，即系唔系系啊？一定系佢自己有啲嘢吸引咗佢咧，甩咗手嘅。 系 咁啊，跟住左搵右搵，唔知去咗边度。 阿华亦都系唔见咗 嘅，阿华就分别都系搵嘅， 即系两公婆都喺度，就唔见咗一个定两个啊？ 一个就拖住嘅。 一个拖住，咁你点啊？你个情绪有冇好激动啊、崩溃噶嘛？ 我哋知唔系有噶，但系冷静咯，都要冷静处理咯，即系冇喺度丧叫，喂， 即冇嗌到嘅， 系啊，嗌咗出嚟嘅， 佢唔敢嗌个名啊，因为佢想费事俾两个仔女知道咧，曾经有一个系即系 叫佢小花咯，有啲咩 B B 咁啊，使咗个报道咧就话咧上个星期。咁样咧就喺呢个石岗嗰边咧吓，跟住咧就有一位嘅爸爸妈妈就同个女啊走失咗啊，个女又系几岁大嗰啲嚟嘅啫，跟住咧就本身咧就喺间文具店度购物嘅，买完之后咧失散咗咯，跟住个爸爸妈妈咧真系惊到鼻哥窿都冇用， 梗系啦， 周围揾周围揾周围揾，但系好彩佢哋遇到好人，跟住咧佢哋就即我谂佢哋嗰个。即嗰个男人咧，自己讲翻阿爸爸啦，自己讲翻其实嗰阵时佢都紧张到喊噶啦，跟住就见到有铺头就走入去问，就俾张相人哋睇，所以就入咗一间咧卖咖喱嘅铺头，就问呢间铺头嗰啲店主啊嗰样嘢，有冇见过呢个女啊？我唔见咗个女啊咁样，跟住呢个店主咧，哇，成为咗一个可以话系石岗嘅小英雄啊！ 我系咪笃紧鱼蛋冇俾钱嗰个靓妹啊？就 系 佢啦， 混 咗 系啦， 好耐啦， 系啊，系叔鱼蛋咁， 唔关事。呢位嘅朋友咧，佢叫做阿 Lia， 佢咧系嚟自，即系佢唔系香港人嚟嘅，佢系嚟自啦。我睇翻先，应该我一阵讲翻俾大家知啦吓。咁跟住咧，佢就即刻，本来自己系店主嚟嘅，佢选择咗睇完张相，见到嗰个爸爸妈妈咁激动咧，即刻就抌低咗自己嘅工作。再叫埋自己鋪頭裏面咧三個員工，嗰陣時係七點幾，即係晚飯時間，就叫大家 發散去揾， 唔好做手台上面嘅嘢。你就去附近嘅公園啦，你就去邊度啦，各樣嘢各樣嘢，我哋一齊去幫手揾翻呢個妹妹咁樣。 呢個 係啊，咁佢哋咧仲唔係即係講得出做得到之餘咧，佢哋一揾咧揾咗二十分鐘，即係將間鋪頭咧放低咗嘅，直到咁啊警方咧都派咗人員咧嚟幫手搜尋嘅時候咧，跟住佢哋咧先至去。翻翻去自己嗰个岗位嗰度嘅， 而啲鱼蛋冇晒啦，已经 唔系佢哋卖咖喱噶，呢位咧系啊， 啲鱼蛋冇晒咯。 呢位朋友咧，佢系嚟自巴基斯坦嘅，佢并唔系即系一个香港人。咁样咧，点解呢件事会俾人哋知道？ 咁再搵唔搵到先啊？ 搵到唔使担心。 系咯，最惊 系 咯， 系啊， 系搵到嘅。咁咧就呢位爸爸咧就自己喺面书度啊，就讲咗出嚟，系啦，就表扬翻啊。佢话当日咧自己唔见咗个女嗰阵时咧，即系真系心急如焚啊，周围去搵个女嘅下落啦，就系呢一间咖喱屋嘅门口啊，呢一位咧系即。就系呢个巴基斯坦籍嘅男士咧，就即刻猛咁好有心问：你搵个女系点样噶？个样系点啊？因为佢话咧，佢自己英文又唔系太好啊，即系各样嘢。跟住 讲得到 系啦，所以就叫埋啲同事嚟去做啊，仲主动建议我去帮你搵个女咯。所以呢位爸爸咧就即刻即系将呢个好心嘅咖喱老板就要话俾大家知。而呢个咖喱老板咧，佢讲咗一句说话，我都系金句嚟噶，好想同大家分享啊！ 我啲咖喱同我人一样都系咁好噶， 系啊， 系啊。 有人情味啊！ 到我个人食我啲咖喱啊，咁啊， 做咩佢话？ 佢咧就话啦，其实人哋帮我，我帮人哋啫。只要你对人哋好，人哋系会感受得到噶。我冇谂过咧，佢系咩颜色嘅人，我就觉得我要做翻一个人应该要做嘅事啫。 系啊， 我哋就听到呢一句嘅时候咧，觉得呢位嘅仁兄真系。金句嚟嘅， 有阵时调转咧就系我哋好介意啲颜色咯， 系有阵时 系啊，即系反而你话佢哋系即系成日都俾人指指点点嗰一批咧，相对佢喺香港嗰个即系系弱势啲啊嘛， 小众咁啊啲咯， 佢哋可能就系成日都会系即系受伤嗰一批咯。我你谂下呢单新闻，即系结合埋有好多报纸咧，每一日都系连篇累牍咁样去报道咧嗰啲所谓嘅叫做南亚裔啊 犯党啊 犯案嘅新闻啊嘛。OK， 嗰啲可能系真系发生嘅。不过当你咁样连续去报道嘅时候咧，咁其实出嚟嘅效果，你就好似全香港得佢哋会犯罪咯， 气氛嚟嘅咯，系啦，佢哋就被归纳咗， 系啦。咁好得意嘅，如果你试下，你系特登做一个实验啊，你试下我连做一个礼拜，我特登每一次都揾佢哋做过嘅好人好事，我相信你总会揾到噶。咁样咧，然后你又不停喺度报道嘅话咧。咁可能你就会发癫嘅啦，哇！咁点啊？其实佢哋好人定坏人嚟噶？ 会改观啦，唔系咁即系唔 佢哋 系 人咯，简单啲嚟讲， 其实就系每个人都有好有唔好咯。 就算你自己 系啦，就系咁样，冇得用人种去划分 啊。系啊，就算自己香港人都有好有坏噶。 你谂下，你谂下今日，譬如话大家都见到好恐怖嗰单，即系话屯门色魔嗰单 系啦， 咁你就咁睇都系本地男子啦。咁如果你唔通话，本地嗰啲男人全部都贱格嗰啲衰人嚟 嘅，即系住屯门嘅就咸湿嘅，咁 系啦，又唔系 可以咁样去标签咗， 学下呢一个即系咖喱铺头嘅店主，有爱心有人情味啊！一见， 拜拜， 拜拜。